家好。 喂，大家好啊，又到卢汉推歌嘅时间啦。 系啦，咁啊，啱啱听嗰呢首歌咧就叫 Machine Gun， 要枪有枪，要炮有炮，系嚟自英国。这个 Trip Hop 乐队 Portishead 的首作品啦， 是 啦，咁啊，过呢礼拜呢啲新闻我都觉得都几大家都欢笑啊，即系觉得系几即系有啲人当然投晒痕啦，我哋睇就觉得诶、剥花生睇数咁睇， 我哋两个都系性情中人， 系啦， 都系喜欢音乐， 冇错啦， 系啦，咁大家听众咧都系性情中人， 系啦， 都系喜欢音乐， 都可能会卡拉 OK 唱下歌嘅， 系，如果唔系咧。唔喜欢音乐都唔会喺度听紧而家嘅节目啦， 冇错啦， 系咁所以咧，我哋又唔好怪人，即系呢啲咁样吓消遣嘅嘢， 系啦， 真系， 可能大家咪都阿麦亨哥出嚟讲，要枪有枪，要炮有炮，系讲得冇写清楚啲字，咁你唔知边个枪 系 咩炮。 其实阿张荣信都系讲紧呢啲枪呢啲炮，咁啊麦亨哥可能自己 演绎得唔好， 演绎得唔好，因为佢嘅意思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啊港独真系出现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枪要有枪，要炮得炮。 咁即系话唔好啊，谭慧珠即刻递烟出嚟，即系兜一次。 我意思是咧，即系佢即系其实佢阿张荣信嘅意思咧，就系话对付港独嘅分子咧，其实就系用呢啲诶整多啲卡拉 OK， 系啦， 系啦，整多啲呢啲场合俾佢哋可以发挥佢哋嘅枪炮嘅时候咧，咁大家玩得咁开心，就唔会挂住佢港独啦，系咪？ 咁同埋又好得意啊！喺呢个未回归之前，即系香港话七八十年代。起飛年代咧，即係大家去尖沙咀、尖東一帶啲夜總會，係最蓬勃嘅年代、就是，就係哇，咁即係以前香港嗰種本土特色嚟噶， 係 即係一種好本土嘅，因為以前好多外國人嚟香港傾生意，都喺夜總會，即係中國成個大富豪，真係喺國際上好有名嘅， 係咪啊？ 係啊，以前好多外國人做生意，啲嚟傾嘢都係落去嗰度。不如譬如我做日本嘢比較多，日本人傾生意就係 even 喺日本買銀座都係去夜總會度傾嘢，但係嗰啲裏邊就。唔系要枪，有枪有炮有炮嗰只嘅，纯粹系一个交际地方，即 系 里边嗰啲好靓嗰啲所谓 escort 系好有知识， 哦、 天文地理财经政治乜都识，同你倾下偈，斟下酒， 咪 睇字想摸下手， 系 摸下手打断你， 系 纯粹唔系一个色情场所嚟嘅， 哦，真系噶， 系个每个地方文化， 系 即系内地嗰啲或者香港啲就要枪有枪有炮，日本就唔系，纯一个倾身，日本人真系可能中意气氛轻松啲，唔好话即系咁死板。因为特别是日本很多时候那些狗仔队最喜欢在银座那些高级的夜总会部的政界商人那些商议什么事在那里谈的。 但不是、哦、即是90年代有一系列的电影譬如说那些什么 《广播风云》等等。 不是那些应召女郎。 哦是 啊。是不是那些就是譬如张曼玉走去做即应召女郎。 香港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 当。 系啦，即系喺嗰个场合里边咧就冇发生事嘅，但系之后就会有咩咁啊，即系约宵夜啊嘛，所谓系咪？咁系咪都系咁嘅咧？即系 日本都唔系，日本嗰啲真系完全唔关事嘅，冇下文嘅。 咁但系香港嗰啲大富豪啊，嗰啲系咪咁嘅咧？ 嗰啲就据闻都有下文嘅， 哦 okay、 都要嘅。咁 即系有宵夜嗰部分嘅， 有宵夜嗰部分嘅， 啲、okay, okay, 要去食饭啊嘛， 明白？ 都要食嘢噶嘛。 系，因为咧，我喺九十年代初咧，我都喺嗰头翻过工嘅，因为嗰阵时律师楼咧，就直情喺华茂， 哇， 嗰、那个华系啊华茂中心嗰度嘅，咁嗰度咧就，咁所以咧。其实隔离就 系 啊， 嗰堆系啦，好多啊，即系大嘅小嘅，系啦， 即系同埋就系阿尖东纪念歌嗰个位啊嘛， 系啦， 嗰、 那个啦， 咁啊嗰阵时都曾经系啦，嗰啲即系嗰一头咧都真系嗰啲灯啊，霓虹灯啊，闪闪啊咁样咧，系相当之热闹咁样嘅吓。 因为嗰年啊，真系经济样嘢都好发达，好蓬勃，咁 entertainment 呢 part 就唔少得噶，大家倾生意就要落去嗰度。啊！飲住酒，開住摸住酒杯底去傾嘢。 喂，但係講開呢、這個，我都幾有趣。咁但係點解會有一個嘅即係衰落嘅情況咧？係咪因為啊啲人開始北上消費啦？因為平咗定點樣？即係嗰、那個其實呢個轉折係點樣？我都唔係太了解。其實 嗱，我都質問就係主要係 即係我都知道你唔了解嘅，不過你可能會知道。 我朋友都有做開，即係同即係做不過做洋酒生意嗰啲咧，咁同啲正宗就係。主要就是以前就係你以前即係人民幣同港紙對人民幣係低好多，啲人翻去北上消遣好開心。 係 咁同埋即係再講啲衰啲嘅就係以前即係你以前夜總會多數都係香港女仔嘅，咁、後來就多咗啲內地人新移民落咗嚟，去嗰度湧充斥咗嗰啲場合啦。 哦， 但係我覺得都係。 既然都係內地嘅佳麗啦， 係啦，咁翻內地即係。 争好远价钱喎，咁啊，咁啊演咗，同埋咁，同埋后来香港即系个倾生意嘅模式都唔同咗啦。呢啲唔系话再呢啲，佢哋觉得好老饼，好上一代嗰种倾生意方法。咁啊，搞下搞下都即系经营得唔系咁好。 同埋嗰啲厂嘅北移有冇关系咧？ 都有噶， 因为既然你都既然你啲厂都可能已经搬晒上去啦，咁你倾生意 咁大家 喺上边发生 都有啦。你东莞嗰啲打黄话，成即系个经济嘅命脉就系靠呢样嗰啲做生意。咁大家知道嗰啲做生意啲人喺上边， 直情一 条龙唔使。 一个产业嚟噶嘛，带动埋周边嗰啲嘅，譬如医疗啊， 系啦，好多配套， 配套啊，咁样噶嘛。 咁导致香港咪焦咗咯，所以。 O K， 即系真系都即系其实都系同嗰个社会个转变有关嘅，即系厂嘅北移啦，即系汇率嘅改变啦，咁同埋即系嗰种生活习惯北上消费嗰种生活习惯改变，同埋甚至乎系呢个即系人啊，即系里边你话多咗一啲即系即系变咗中国嘅佳丽， 系啦， 令到诶，与其都系中国佳丽，就不如直情去翻原产地啦，咁样系， 执完美啲。 O K， 明白。 即系等于讲笑，你睇《无间道》里边阿傻咁都话啦，唔系咁，我喺中国成揽紧北姑食紧叫紧西多啦，系咪先？即系揽北姑系一个当时一个好个 terms， 觉得就 系 好 entertainment 嘅一个时间。 系，我就再记得，即系再远少少添咧，就系嗰啲曹查理啊， 系啦， 嗰啲咧咩气壁 spender 嗰 啲 系啦，佢啲 image 就好系嗰啲洋酒啊、板地啲系嘢，仲会哇，真系。攞好多貨噶嘛，即係傾生意豪客，冇你 XO 一開開幾支威噶嘛，嗰啲一嗰陣經濟年代就帶動咗，即係好多經濟好蓬勃嘅，咁後來都真係衰落咗啦，冇辦法啦。 我最近都有去開嗰頭嘅，因為咧嗰度而家咧誒， 去一帶一路， 唔係，而係嗰度咧有一啲嘅商場啦，而商場嘅地牢咧就租咗俾嗰啲大專院校嗰啲校外課程部咁樣嘅。咁我有一次係去即係去同啲學生分享咁樣，咁行翻出嚟咁見到，咁當然啦，嗰啲執曬啦，咁就即係嗰一帶咧。就冇咗呢一种即系声色犬马嗰种味道，但系咧依然就系好旺嘅，亦都系好繁忙应该话。点解咧？因为咧嗰度咧就系嗰啲嘅内地游客啊，嗰啲嘅集散地咁样嘅。 以前嗰度有啲所谓好多间嗰啲咁嘅。duty free 嘅铺头，一车一车嗰啲旅游巴冲落嚟嘅， 系啊，咁我嗰次咧又系咁样嘅，即系好多呢啲一车一车嘅旅游巴咧就喺度落客啦。咁啊，我正想即系转入一个地牢嘅停车场嘅时候咧，嗰啲客咧就喺嗰、那个喺我嘅车嘅面前就一排好似鸭仔咁样行过咁样，咁所以我就入唔到去啦，佢就继续行啦， 睇鸭仔 系啦 过马路嗰啲， 而且咧佢哋仲要好得意嘅，好多手嘅，行过嘅时候咧硬系摸下你架车嘅，唔知点解，即系 未见过嘅车。 有乜可能啊？大陸真係強國啊！大佬， 幾靚嘅車，幾貴嘅車。 我呢啲咁樣嘅車仔，佢真係肯定見過唔少，同埋覺得，唉，呢啲真係 cheap 嘢啦咁樣噶嘛。即係，但係咁多手， 咁奇怪， 硬係行過要掂一掂嘅喎，咁得意喎真係。 啱嗰啲尖東就係幾點歌都要。拜拜啦！ 系咪因为租金嘅关系咧？ 好得，因为我好多我十零年前一路就住喺尖沙咀附近嘅， 系 咁啊！嗰阵时好得意，嗰度有啲茶餐厅。我嗰阵时屋企就冇装嗰啲唔同嘅收费电视，就冇睇波。嗰阵时茶餐厅好得意嘅，你食晚饭如果加$30咧，就可以睇场波嘅，即系譬如一万都有两场波，你加。个 package 可以睇三场咁样，咁我到时同我屋企人，即系同我老豆都会睇下波咁样，咁啊我哋通常啲你知波中间有休息时间噶嘛，咁啊咁嗰间茶餐对住就 系 阿纪念哥嗰个报纸度，我睇住纪念哥大嘅，跟住我真系猫仔已经好肥好得意好玩啊嘛，点解而家咁大只？咁啊嗰当佢哋都话以前因为即系尖东始终系以前。好多飲飲食食好多地方，佢哋嗰啲報紙檔好多人夜晚去買。其實佢話報紙檔，即係裏邊其實好似超市咁樣嘅，好多嘢買，煙啊、酒啊，好多垃圾嘢買嘅， 套套啊嗰啲咁樣啦。 係啦，有雪茄好多咁，好多嘢買。咁佢以前主要做呢啲賣飲品汽水嗰啲，佢都覺得係因為後來真係生意難做，咁可能個檔口嘅租亦都貴，都話佢可能甚至我都覺得嗰個檔口都未必係使錢嘅，你都覺得可能係當時即係俗語嗰啲，肯定係啲陀地擺度開嘅啫，嗰啲即係尖。你摆得个档开廿四小时卖嘢嘅，你冇啲人支持你，你开唔到档嘅。可能话生意难就冇乜好做，不如唔做算啦。 O K， 咁啊，嗰个老板啊，肥哥哥都好 nice， 好健谈。 点知阿纪念哥其实都系有背景嘅猫嚟， 应该系噶，好得。即系好啊，我哋即系我哋唔好介意，有啲跟度食烟，我又食完一晚摸下搞下佢，佢见惯大场面嘅，你普通人摸佢都唔需要点理你嘅。 哦，咁又系，即系原来系有背景人士。 应该系啦，因为尖东以前你睇一啲电影都发过。嗰个区你冇背景， 唔系啊！ 你拍架车路边都俾人 玻璃咩？玻璃啊！ 明月照尖东嘛，记得黎明嗰套戏。 系啦，里面有太子。 系啦，系啦， 阿婆有做太子。 系啦，系 真有其人嘅。 哦，系啊。 真有，真有，喺壁屋里边坐紧嘅。 O、okay、K。 真系有呢个人嘅喺度。 系系系。 咁同埋以前大家都有讲啦，以前电影里边好多电影事业都系由啲有背景嘅组织去投资去拍嘅。 咁又系，咁又系。 系啦，咁所以头先啊，今日我啲歌环绕住都系啲有枪有枪，要炮有炮嘅。 系咁，所以头先嗰首歌咪穿筋咧，都的确真系好有嗰种效果嘅。系啊， 射住出， 一路都系咁样射住出嘅。 因为 Body Shop 几中意啲英国啲 trip hop 乐队，呢个乐队就1991年组成，咁但系成咁多年啊，只系出过3张唱片， 系 做好多 live 嘅， 系 啦，咁好可惜，一路都未有机会佢哋嚟香港，因为香港都好多人中意听佢嘅，咁啊都即系成日好多人想揾佢哋嚟，但系都一路冇机会， 系， 因为都系英国就系真系好多呢啲好，即系佢从来佢又唔系啲好大型嘅，即系佢唔系去到即系 Radiohead 嗰啲咁大嘅 band， 比较少用，但系玩嘅音乐质素又好高。 同埋好有特色啦， 系啦，产量就比较少嘅，大家觉得每一张碟都系哇，都系正得抡散多首歌。 系，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继续我哋嘅英国风啦，即系你拣咗好多英国嘅作品啦，我都系嘅，其实，咁所以咧，我哋延续呢个英国嘅情怀啊。 系啦。 Patrol. That was patrol. 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 David Bowie 嘅一首 single 作品，叫 Disappointed She Was a Whore， 即系唔好彩，即系佢系一只唱棋，都几唔好彩嘅。对于有啲人 系 咁啊，嚟自佢嗱，佢首歌2014年就有咗 single 推出过嘅，咁后来都有个大碟版本就喺佢 嘅 Black Star 里边啦，系啦。咁里边除咗唱之外咧，个息事风都系阿 David Bowie 自己演绎翻嘅， 系 咁佢都系一个息事风能手嚟嘅。 嗯， 系啦，咁首歌就即系主要应下景嘅啫。系啊，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大家都即刻哦，当个枪字咧，大家写咗系女字边个枪。 喂，但系咧呢一个 色彩都缤纷咗。 系，因为呢个歌名咧原本都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 play 嚟噶， 系啦， 一个话剧咁样啦。 十七世纪嘅一个话剧，或者悲剧嚟嘅。 悲剧嚟。 听到个歌标题都似系悲剧嚟嘅。 系啊，咁但系即系里边就悲壮好多噶，即系同而家你讲呢啲就好唔同。 都有啲人好悲壮咗噶啦，都。都悲壮噶啦， 原本嗰个 play 咧，都系讲一啲有啲乱伦嘅成分嘅，即系讲个主角同埋佢个妹，原来系即系相爱咁样啦。咁但系后来即系个妹又嫁人咁样，咁后来跟住就哇个阿哥就同呢个阿妹嘅老公即系妹夫咧，咁就哇，总之就大打出手，最尾就血流成河咁样啦，即系死晒嘅，所有人都死晒咁滞啦。 而家都死咗几件啦。 系咁又系啦，喺呢一个 case 啊，呢个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呢一单事件啊，北上寻欢 喺一个原意就唔系北上寻欢嘅，啱嘅 北上就研讨吓，研讨一带一路， 见识下 系啦。咁啊，夜晚咧就去呢一间叫音乐在线嘅 KTV， 个样好似系好同音乐有关系喎，音乐在线 Music Online， 冇错。咁其中嘅一个主人翁咧就系即系呢两个人个名咧真系好鬼难记嘅， 一个就翁继文， 系啦，翁继文咧佢就喺嗰个声，即系呢件事出发表，即系发现咗之后咧出咗个声明噶嘛，就话即系自己系性情中人啦，中意音乐啦，同埋咧嗰度系正经地方啦，影嗰啲相咧都系冇嘢嘅，即系嗰啲。女士即系咧都系咧表演嘅，同埋系着长袖衫嘅咁样。 咪有一个短袖件又 咁，但系咧，但系咧喺呢个声明出咗之后咧，苹果就出即刻又有张相出翻啦。 系 嗰张相咧就系见到咧，喂有啲好似着紧跳紧土皮舞嘅女士喺度。咁而呢个翁继文系嘛？咁咧就喺度即系哇，好开心啊！一齐跳紧舞嘅，应该 都好投入啊， 好投入。 我哋卡拉 OK 都冇咁投入啊，即系唱下歌仔、猜下妹嘅。 系啦，即系如果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咧，即系上过 DCV 咧，即系咧 DCV 都系间唔中都有啲片啊，讲下即系大陆嗰啲卡拉 OK 啲人点玩法噶嘛。咁就系其实嗰个玩个尺度系远超于呢种嘅，通常都系 咁啊，系啦，可能呢啲唔出得街 嗰个女士都系裸露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喺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喺呢个场合里边，有冇发展到啊个女士裸露埋咁样？在这个房里面即是这样去玩，即是这样去唱卡拉 OK， 或者这样去练个音乐法呢，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不是主要有张相见到一只女士的手的，就放在一个男士的重要部位隔着条裤。 是啊。 唱歌即是只手不知道放那里的。 或者他即以为他。 咪在那里。 揸咪怎知道攞出来。哎搞错了，不是那个地方这样。 我觉得甚至去连续去三晚，或者不是一晚那么简单。 是一晚 晚 晚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我做一啲嘢咧，有時咧都可能係有呢個拉同埋推嘅一個效果，即係嘅嗰個原因嘅。推個咧就係話可能，喂，原來即係喺嗰個團裏邊咧，即係本身都好沉悶啊，即係可能朝頭早開完會，好做咗好多正經嘢。但夜晚又係對住呢班人，又對住阿梁美芬啊、 譚 慧珠啊咁樣。真系可能系有啲沉闷啊， 阿小黄芬 系咁，所以咧系要揾嗰个地方咧，就要去即系纾解一下嘅， 系啦，解放一下， 系咁，所以咧就因为四日三夜嘅旅程啦，都系呢班人啦，咁所以晚晚都要去纾解一下，因为可能日头太辛苦啦，系谂下即系 大佬啊，大佬可能讲咗几百次， 系啦，即系当中嗰啲嘅话题好严肃噶嘛，可能系咪？即系咁，于是咧就索情咧，夜晚咧就去实践。去呢个地方去实践一带一路，即系去唔知道有冇一啲即系吉尔吉斯啊，或者系来自即系中亚嘅一啲嘅佳丽咁样啦吓。 咁啊，暂时当事人得两个啫，但系据闻咧就仲有啲其他 系嘅 被曝光啊， 系啦， 甚至乎有啲高级嘅警务人员， 系啦，话有香港嘅警务人员，又话有内地嘅官员，甚至乎香港嘅官员咁样啦。咁其实我估咧。因为之前有啲报道咧，就系话系嗰个直情有个 WhatsApp 嘅群组噶嘛，佢哋即系喺度系一啲交流、 交换嘅心得、 交换心得嗰啲报告，所谓啊赛后报告嗰啲咁样，咁就喺度交换咁样啦。咁有个 WhatsApp 嘅群组就深敲咧，唔知系咪有人跌咗电话咧，就去咗传媒嗰度嘅。咁似乎咧 啱嘅， 觉得呢啲嘢啫，不即系俗语有句说话，啲老人家最兴讲冇鬼唔死得人嘅，呢啲嘢真 系啦， 呢啲嘢真系，唉， 同埋 好神怪又好奇妙 嘅，即系同埋第一次 见波系明报爆出嚟先嘅， 系啦，明报深夜啊， 深夜噶，系啊。 跟住 follow 嘅系咩咧？系零一嘅， 系啦，哇！ 所以咧，谂下 呢点鬼成件事，即系好鬼唔死得人，即系好睇嘅。 系啊， 跟住啲哇不同嘅组织出嚟割席啦，甚至乎将入民建联，即系话，佢系我哋普通会员， 系 都系可能卡拉 OK 啊，超 VIP 会员， 系 睇民， 但系民建联里边好多会员，系真系， 可能冇带啲会员去嗰度见识过都唔定。 系咁啊，阿梁美芬啦，同埋阿谭伟珠咧，都即刻割咗席啦。 唔切咁正真系， 系啦，即系好似阿马恩过去各种楼咁样啊，即刻去割席，咁就话下咧，即系哇夜蒲就不能够接受咁样吓，咁但系 嗱觉得其实夜晚出去饮下酒消遣下真系冇问题嘅，夜蒲即系首先唔好将件事 妖魔化咗先， 系啦，即系你去一啲间，甚至讲去色情场所就有问题啫，即系卡拉 OK 唱歌。香港都卡拉 OK 唱歌冇问题噶，大家即系大家唔好一足高打船人，将事事一讲翻清楚少少。 嗯， 夜蒲本身唔系一个坏事嘅， 咁系咪？ 咪睇你咩身份做紧乜嘢事啊嘛？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即系话咧，其实可能梁美芬同埋啊 都想去， 唔系 冇被邀请去， 唔系同阿谭慧珠已经掌握咗嗰啲资料啦。其实佢可能睇埋其他嗰啲部分， 有啲更坚 嘅，知道确认咗呢一次嘅性质系夜蒲。就唔系纯粹去热爱音乐，唔系纯粹性情中人， 系啦，我哋真系暂时睇到嘅可能即系 冇错系啦，而佢哋即系呢个核心嘅内围咧，所以咧就可能会咧已经掌握到全部嘅资料啊。 因为而家系啊，好似政府好多嗰啲啊，做好多啲咪报告之后，成日又话要冚住俾你睇几多，睇几多，咁可能公开市民睇到嗰啲咧系得少少，可能系内部睇嗰啲。 冇错啦，所以点解佢会已经？可以将佢 定 性为夜蒲， 系啦， 跟住就即刻割席啦， 即系连啲民建联之后，哇，佢哋只系普通会员嚟嘅啫， 系 唔系用我哋民建联嘅身份去嘅啫？大家交代即系好清楚件事系点，所以大家都好清楚交代晒大家的关系，冇乜嘢嘅啫， 系 啦。 咁但系咧，从呢件事可以见到咧，呢一班即系建制派嘅人嗰啲嘅质素咧，其实都系就系呢啲嘅支流啦，即系嗰种好倾生意 feel， 系啦。即系 Isa Pity 啦， 即系大家喂兴咗倾下嘢，咪酒店搭下啲 lunch 去咁，你北京譬如朝阳区，就算唔好去到话三里屯咁，所以系好似兰桂坊咁 out 啦，即系我觉得去朝阳区嚟新啲嘅，饮下酒倾下偈都好开心啫，可以系咯。 咁但系咧，即系觉得佢哋嗰个处理咧，而家即系觉得 兜得好核突啦， 兜得核突啦，同埋即系你。你夠僵嘅，你就講到，喂，你而家歧視呢個性工作者啊？ 係咯， 係啊，點解啊？即係我去嚇，就算啊，嗰個係一個所謂色情場所，就算嗰啲真係唔單止係表演員，仲係性工作者添，又如何？ 係咯。 够型啲，你咁样走出嚟啊嘛！即系你个个都好型噶，平日 系咯， 即系马恩国 有枪有枪， 系 咯， 你马恩国系律大律师嚟噶嘛？ 搞唔掂都 系啦，你即系用下你嘅方法。 个组织嘅律师会应该 系咯，你翻系法学交流基金会，你乜大佬啊？你有乜理由即系咁样俾传媒咁样抹一抹黑，跟住就即刻真系留晒底先得噶，冇理由咁样嘅。嗰个律师都走出嚟企硬， 我觉得 就话喂。而家歧視性工作者，我有乜問題啊？上去 係啦， 即係性工作者都可能係需要即係了解下一帶一路嘅機遇係點樣， 咪點樣配合嗰個發展啊？ 係啦，點樣配合發展，同埋即係中國點解要搞一帶一路都係產能過剩啊嘛？ 係啊， 咁可能其實。佢哋都有太多呢啲咁样嘅人力资源啦，其实都可能要输出去一带一路。 呢啲输出咗好多嘅，大嘅例子。 系，头先你讲就已经系。 衰嘢唔系即系台湾，即系啲朋友去日本啲风雨场所玩咧，已经系好充斥咗好多。不过 即系已经系一带一路紧噶啦， 紧咗好耐，输出晒噶啦，唔系讲笑，即系去到譬如伦敦啲英国唐人街嗰啲，已经好多嘅，其实已经唔知产能过剩嘅，要输出去宇宙嘅地球都即系absorb唔到咁多嘅真系。好厉害，强国真系唔系，所以真系唔系讲笑，好厉害真系。 咁所以可能佢系其实系做紧一啲游说工作， 系啦， 去呢一个场所都系游说一啲即系可能当中里边嘅从业员，唔单止系性工作者，或者系相关嘅从业员，有男有女都唔定嘅，就系话去啊掌握，好似佢哋香港人咁讲，去把握呢一个一带一路嘅机遇，系咁就去尝试下去下地啲地方发展下咁样。 漆黑的 K 房里围住，喉咙呼出每个生字，这歌词原来碰到他痛苦处。要吐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麦高峰哭喊几次。没有歌，怎敢说心事？受了伤，始终怕别人知。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麦高峰哭喊几次。没有歌，怎敢说心事？受了伤，始终怕别人知。 成个mood转晒啦，即系听完一啲英国嘅作品，突然间去翻翻呢个前英国殖民地嘅地方，香港嘅作品。 啊， 呢个唔系香港嘅作品，系一胡彦斌嘅作品嚟嘅。 系 本身咁啊， 彦斌系上海人， 系啦。其实原来系呢个祖国嘅作品嚟嘅。 胡彦斌嘅音乐都做得唔错嘅。 O K 嘅吓，咁但系真系咧，有一种即系。 即系东方嘅流行曲嘅味道啦，吓咁就男人 KTV 系啦， 啊，真系呢首歌如果真系出迟几年啊，好啲啦，即系 配合咗成件事嘅宣传， 系啦，佢2008年嘅作品嚟嘅，呢一个即系出迟都唔止几年嘅， 咁啊，即系但系内地 KTV 嘅盛行就已经有咗都十几廿年啦， 系 中间有一段时间，即系自从咁啊习总未上任之前，就习总上任就打击得好紧要嘅， 系 北京即系好多啲好有名嘅天上人间啲都俾佢扫清光。即系我以前喺北京长住做嘢咧，都即系 都去过日本人做嘢，唔 系啊，呢个系俾人笑我，系我哋嘅 night office， 即系日本老板日头就喺我哋 office， 可夜晚喺嗰度同第二啲人倾生意。 哦，即系夜晚 真系 个长， 真系 night office 就 天上人间啦， 都 见 识过。 Okay， 北京最有名嘅夜总会， okay， 真系各色天香，都真系唔系讲笑。 OK， 真系唔系讲笑。 咁系咪产能过剩咧？ 剩到不得了，要几多有几多，唔止要出即要跑，要几多有几多， 系 冇问题，系 明白明白。 嚟自好多唔同省份都有啊， 系。 咁总之就，但系即系而家内地要整缩啊嘛，咁啊，习总觉得呢啲即系会腐败嘢就扫咗好多啊， 系。 但系 但你扫咗，但系你而家似乎系将佢扫出去中国啫，即系其实呢啲嘢即系。人的社会一定有的。 你等于中国以前日本有很多。就是你所谓有所谓妓院，其实依然妓不代表一定埋身的嘛。日本艺妓即是是陪你，即是等于日本去夜总会倾生意，如果不是埋身，他只要一种去上人 serve 你，等你的气氛很轻松去娱乐，在不要那么紧张，大家倾下生意，摸下酒杯底。你知有时倾生意大家在会议室哇好行开攞晒花到咁倾，日成日辛苦。咁不如大家用好轻松。大家溝通了之後，第日再的翻上台面傾， 係 好啲。其實係促進經濟一個好的方法嚟嘅，我覺得。 咁所以咧，我覺得都係頭先，即係呢一個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真係背脊骨唔夠硬，腰板唔夠挺直。係即係你大條道理去講翻就 氣壯嘛， 係咯，你住氣壯嘛，咁日頭咁辛苦，咁夜晚去呢個消遣下，兼且啊順道去即係宣傳一帶一路。咁而当中嘅过程可能就大家好兴奋嘅时候 有 啲嘅有少少酒，跟住可能会觉得热，咁於是呢就除咁啲衫，咁好正常啫，人之常情啫，呢、這个即係你可以讲得好咩咁啊，即係呢啲呢就叫做心中有鬼。 係啦， 如果即係你如果即係你唔係身有屎， 係啦， 就点会咁样 呢，跟住俾人爆加张相又再兜。 係啦， 即系啲相出得好得意嘅，睇住你嘅回应嚟出嘅， 系啦， 系啦。 咁跟住一个二个就跳船，即系好肉酸咯。即系梁美芬呢啲就退出呢一个中澳交流基金会咁样，即系法学交流基金会。 系啦，咁啊谭伟珠又 国籍啦，辞任啦，咁样真系好肉酸咯。 系啦，仲要讲明，我提民建联就我哋普通会员嚟嘅啫。咁啊，以嗰啲成员佢哋个身份，如果只喺民建联即系普通会员，就真系好矮化佢哋。有啲好 senior， 有啲即系普通会员你。即系一个呢啲做得参政，你喺呢个大会嚟讲，大佬，但系大党即系普通会员，唉，真系收价， 系 真系惨，可能自己平时都唔知道，我交会费系普通会员嚟嘅咋，我唔系 VIP 嘅，真系惨啊，唉， 真系惨啊，同埋咧，好似咧， 见物见尽好多人嘅嘴脸啊，人性嘅浮， 即系好冇道义啊， 系啦， 即系唔够雷气啊，所谓 唔系企埋一站埋一条船， 系咯，即系咧， 要揸埋针噶嘛， 唔系，唔系，就要带埋针， 系啦，冇错。 咁系啦，即系应该系，即系有祸就同当啊嘛，有乜理由即时去即系去跳船先得噶？ 国籍咁紧要系啦，但系马英九仲未出现交代下呢件事喎。佢啊有佢又讲话佢挑选会员挑得唔好嘅，就赢佢又赢，下次会拣得好啲。 系 佢又承认咗佢拣会 员。咁但系都系 主要强调佢唔系佢安排啲节目嘅，主要成日强调后边嘅节目关事。 系咁，但系都唔系咯，即系变咗一个如果都否认就好肉酸咯，亦都好冇道义嘅表现，即系俾人即系已经件事本身咧 好烂啊， 已经系有啲烂噶啦，俾传媒啊。描绘到好难，你班人跟住嗰啲嘅反应咧，亦都系啊，好似好冇道义咁样咧，就令到件事更加难啊！我觉得如果你哋咧，即系应该揾一啲，即系如果你吓公关公司或者我哋整啲好巧俾佢，就系我哋头先嗰种讲法，个理直气壮走翻出嚟，咁点啊点啊点啊吹咩咁样？ 系啊， 即系反正吓、啊、香港嘅政府梁振英嗰啲都惯咗系咁噶啦，吹咩咁样？咁你冇话吹咩咯？即系我真系去啊宣传一带一路，我好即系我用呢、這、一个吓诶。实践是验证理论的唯一的方法嘛，阿毛主席讲的嘛，是不是？ 咁所以佢哋咧就喺嗰度实践啊， 系啦， 兼且咧系同即系里边嘅一啲员工咧去宣传一带一路， 系啦， 咁你讲埋出嚟。咁样咪咩唔使跳船啦咁样，即系 好有趣，即系譬如 KTV 啊，夜总会啲文化，其实全世界都有噶。你譬如去韩国又有，泰国即系你英国、美国都有，人哋佢都有去倾生意啊，都有呢啲玩嘅地方。 嗯、 好少咁人哋，譬如你美国嗰啲 KTV 系会唱到有 Beatles 啊英文歌唱噶嘛，有噶嘛系咯。即系唔一定系，即系所以 KTV 千祈唔一定系唱中文歌嘅，系啦。 系啦， 当然喺内地张学友成日唱。 同埋即系佢哋应该甚至乎咧喺个 KTV 里边咧，如果有即系真系有发生咧、嗯，就譬如话佢唱阿彭丽媛嗰啲歌嘛，咁即系证明系咯，即系证明佢哋系其实喺呢个咁嘅过程里边咧，都好记挂阿习主席嘅， 系啊， 同埋佢嘅家人嘅。 嗱，我知边个一定有得唱，以前宋祖英一定有得唱嘅，系有嘅， 系 我嘅见识，我见过，你见过未啊？我嘅见过喺卡拉 OK 入边，M V 唔系真人， 系系梗系啦，梗系啦， 有嘅咁诶。 宋祖英就学几时即系轮到你见啦？ 咁梗系咪就系啦？但系佢嘅歌喺内地嚟讲就真系好紧要，即系话大佬教母级嘅天后啊嘛。 咁但系咧，我相信阿彭丽媛嘅歌应该都有得唱嘅， 都要唱嘅而家， 要嘅应该即系。 即系嗰啲即系之前啊，上一任啊，法国总理个。 太太 太 ex-wife 系啦，好有名嘅歌手噶嘛， 啊啊、 都 hit 噶嘛， 系啊系啊， 都唔系一个咩问题啊， 唔系咩问题啊，咁同埋即系如果佢真系有唱呢、這个即系、就是、彭丽媛嘅歌咧、啊，就更加可以交心啊，同呢一个即系、啊就是、我哋真系去做嘢嘅，其实 系啦、 啊，而做嘢过程亦都会吓唱埋，即系亦歌，因为啲彭丽媛嘅歌。是我嚟送俾佢英女王噶嘛，即系佢嗰阵时去访问世界、访问英国嘅时候，送只彭丽媛嘅碟俾人哋噶嘛。 Oh, bad luck！ 系啦，即系呢啲系国宝级嘢嚟噶嘛，大佬。 你送礼物一定送国宝级礼物噶嘛。 冇错，咁你如果喺一个咁嘅场合、唱埋彭丽媛嘅歌咧，而亦都有证据提供咗出嚟嘅时候咧，咁就哇完全冇事啦，应该。即系我哋即系纵然啊，阿习近平。就呢、這个吓扫黄打贪嗰啲咁嘢啦，但系其实佢哋唔系黄喎。 首先即刻卡拉 OK 系咧，我哋先即系有啲渲染咗佢。 系啊，即系我哋 假设啫，就算就假设就算啦，当卡拉 OK 唱下歌。 系啊，即系嗰种定型咧，我哋唔应该鼓励嘅。 系啦，佢哋就太过自己咬咬，即系身 咬底 咬底啊。 就系、是、都系嗰句，心中有鬼，即系做得坏事多。 系， 所以咧就去到遇到一啲咁样嘅嘢嘅时候咧，就唔会系啦，知唔知对啊？跟住又跳船啊，咁样几咁肉酸咧。即搞到而家咁样啊！真系， 即系所有即系闹出笑啊！即系嗰头先至啊！即系大陆，大家觉得即系大陆啲交流会应该 suppose 你翻嚟仲要咁强硬，有枪有枪要炮要炮，嗱嗰度我听人哋得未得时反应呢段就已经哦， 系 即系可能为咗想淡化件事，嗰件事可能太硬邦邦，令到大家近唔落，系、咪想定缓和气氛，令大家咦？搞啲咁嘢出嚟換，即系冇人記得咗件事已經， 系 可能一條橋嚟，可能即系攞到犧牲兩個人，你係咯，睇到咁強硬嘅態度，你接受唔到，不如搞笑一下嚟， 搞下氣氛， 搞下氣氛啦。而家第一件事就係輕鬆咗成件事，用心良苦嗰兩個都真係慘啊！ 即係嗰兩個壯烈犧牲， 忍辱負壯烈犧牲。 喂，咁唔係㗎，通常呢啲咧唔會有壯烈犧牲嘅，因為咧轉頭可能跟住又升，就可能做咩即係政協啊嗰啲 咁 樣。 咁又唔止啊，唔係普通會員啊，升。钻石级会员啊，即刻 系啦，即刻做政协，跟住可能系呢个即系北京市或者唔知 文化体育交流嗰啲有得搞， 有得搞啦，同埋嗰啲唔知乜乜市啊，乜乜省嗰啲政协噶啦，可能两位都会即系仲话做咩国际警察协会唔做嗰啲噶啦，嗰啲即系太低层次啊，升职做政协啊，真系。Found me the witch drums, the witch drums blood up. black eyes, starless, but she fucks like a comet, laid as still as a Bible, and felt like revelations when I looked inside. 呢首歌咧就叫做 Cupid Carries a Gun， 爱神丘比特都要带住枪，即系要枪有枪，要炮有炮，爱神都要带住，几紧要咧？ 爱神唔系揸箭嘅咩？ 唔够射得准，枪炮紧要啲啊嘛， 系即系唔够劲啊， 唔够劲啊，系咁啊！即系头先再睇到就系哇，连大公报啊都要出，即系署名文章都要讲下啲夜蒲团啊，形容嗰两位主角啊，用猥琐啊形容佢哋啊， 系 即系都好盗肉啊呢两个字。 是说他们二人样子只可以用猥琐形容。 是 的。闹这个文章的闹。 即 是说 你家 里怎 么变到自己的老婆仔女，即是说。 哇，讲到这么严重。 讲严重的，正是基正是染污了这个一路一带这件事。是， 即是说不要面也还罢了。但他带着一带一路去访京的名义，今次丑闻一流出，令全团都蒙羞。一带一路呢四个字都被蒙上，即是被泼上脏水。污水啦，即系吓， 仲要话俾啲反对派食咗好好嘅弹药，即系雷戒放，所以其实即系事你俾人哋嚼咁紧，即系主要俾人哋攞到嚟，可能肥你反击唔到，所以咬晒底。 系系 系， 头先我见到， 所以爱神都要拿住枪炮，有晒弹药啦，即系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啊！今次大家都 系，同埋我见到咧，头先有即系个报道咧，都有走去访问阿吴亮星嘅，因为吴亮星喺即系系啦，讲个洗头艇噶嘛， 好熟个奶架布好似， 系即系 佢有否话唔识。 佢就 话 唔 识， 系啦，冇资料提供， 冇资料提供， 真系。 我唔中意唱歌，中意洗头啊，即系个玩法唔同啊。 斋洗就唔唱， 系啦，唔唱。 系、哎 okay ， 玩法唔同，即系啱型。佢哋啲嘴脸系猥琐，但系最近有一个人嘅嘴脸，我就都觉得一个好愤怒嘅，即 系 阿吴克俭啊，讲就冧天花大 石， 佢嗰个样。 嗯， 即系几多轻佻法，即系寻日阿代根都嚼佢，即系佢，我都觉得即系件事其实好彩就冇人死，即系轻伤嗰啲，即系你谂埋嗰里边即系考紧试，即系一镬熟，你嗰个样轻佻到啊，本谂住礼拜六轻轻松松放下假，即系好似点啊，搞我哋要做嘢而家， 好舒服啊， 系咯，早啲食放题，即系谂谂下件事几严重，即系真系好彩嘅，讲到未成就好彩冇人。严重受伤， 系 睇翻啲即系嗰啲电视冧啊，即系几恐怖嘅。 系，梗系啦， 仲要 好多 早两日已经考紧时，已经有摩洛验过冇事，即系你验乜嘢你？ 即系你睇下吴亮啊， 但系个样都嗰种轻佻嘅嘴脸咧，我觉得系好好愤怒。 即系嗰个恐怖程度，其实同佢个头一样嘅，即系个头咪又系上边冇晒， 系咯， 冇咗个顶，咪咁恐怖咯，几恐怖啊！大佬真系呢件事。 谂住礼拜六日放，好轻松放下，舒服放假， 舒服服放假啊！点知又搞单咁嘅嘢，即系。佢都唔止一次系咁噶啦，即系嗰啲即系人哋当喺度讲紧 TSA 嘅凭证 要 再放假，系个砖系咁样噶嘛，即系砖系咧喺人哋水深火热嘅时候咧，啊佢就走去即系放题啊、放假啊、舒舒服服啊咁样噶喎，呢个人真系呢个就系我哋嘅即系教育局嘅 局长，即系嗰种嘴脸系即系令觉得好轻佻法，即系话几乎即系个电视机想掟爆。 系，我估呢扎人咧，即系摆埋一齐， 佢完全唔觉得件事，佢都佢俾唔起码从佢表情唔俾唔到，我觉得。你系觉得件事系几严重啊？你唔你嗰个就唔止一间学校，但系大家都系唔使入职，哇！ 系啊， 唔使入职咁点？ 天台绿化唔使入职，跟住其实好多学校都有。 而家 讲 下讲下，跟住又关唔关啊？嗰个测量师事又话，大家推嚟推去啊，大家互相射波射完之后，哎，大家唔讲嘢，唔讲，诶，有啦呢啲。 咁所以我话咧，呢扎咁样人咧，扫埋一台咧，其实真系都几似样。譬如话佢啊，吴亮星啊，跟住加埋呢两位，即系夜蒲嘅夜蒲团俾啊大公报，即系 又为猥琐 猥琐嘅人啦，坐埋一台，仲有好多嘅一扎咁样。 食放题，唔知日本有冇唱卡拉 OK？ 日本都好兴唱卡拉 OK， 都好开心噶。 系唔知咧？ 卡拉 OK 日本传过嚟噶嘛？ 唔系我意思系佢唔知佢会唔会有兴趣？ 佢就话放题，就唔知有冇去卡拉 OK 放题，又唔知 佢可能情愿用啲。时间咧就喺个街上边观察啲学生，因为呢个系佢嘅系啦，因为呢个系佢嘅本老本行嘛。 系啊， 教育局局长咁，梗系要喺人哋嘅地方去观察人哋嘅学生，佢哋嘅校服或者佢哋嘅学校系点样噶 嘛？咁系啊，其实又即系即系嗰啲 KTV， 有时候有啲比较开心嘅 KTV 会搞啲。女学生校服之嘢噶嘛，有呢啲装扮噶，要噶，有噶， 系喎系喎， 我见过，可能你未见过，我见过啲海报， 系， 即系我成日去旺角，即系元朗坊附近带咧，好多啲灯箱，哇，校服之嘢， 我有睇喜剧之王，喜剧之王，冇 错， 系里边有嘅，有呢个情节， 校服好紧要， 张柏芝，系啊，就 系， 张 柏健局长都真系去到日本校服，大家觉得系全世界最靓， 即系嗰样嘢系令到。客人是可以找回初戀的感覺的嘛，即好像喜劇之王裏面張柏芝那個造型令到那個客是流了眼淚 很 感動的，然後要擺一錢在那裡的嘛， 即我們這些即現在正正是管治的班底，真是 即他們呢似乎是很懂享樂的，即系嗱，呢一班咁样，譬如呢两位啊， 白忙聪啦， 系啦，翁继文啊，阿蛇继蛇英辉啊，呢啲成日都蛇英彪啊，想讲蛇英辉啊咁样咧，呢 两位 系啦，就中意去吓、啊、去唱歌吓，性情中人意爱音乐， 系 啊，咁啊吴克俭就喺呢个人哋吓、啊、水深火热之中咧，佢又中意食放题去旅行，去舒舒服服放假睇学生妹。 吴亮星系对洗头艇， 系啦，就中意去呢一个伶仃岛吓，呢、這个即系起码佢冇话自己系，不过即系起码佢对呢方面 识讲啊， 佢有资料 可以提供 啦， 喺立法会上面喂， 系 唔系私底下倾偈，大佬可以考立法会嘅大佬， 系啦，即系嗰啲有嗰啲资料佢系有提供，即系佢哋咧系一班咧好识得享受人生嘅人嚟嘅。即系包括亦都阿冯伟光都系啦。冯伟光之前都有一啲即系揽住两位咪艳女嘅照片咁样噶嘛，系咪？即系佢哋都系即系证明咧，因为特区政府咧，即 系唔理地嘅，好贴地嘅。 个待遇相当好啊！即系咧， 大佬高人工咪个总统啊，大佬冯伟光。 系啊，380万一年 啊，又得玩多年啦。 系、 哦、 啊， 做一年咁少，点解咧？预咗司马炎年年任咩？ 我唔系，我估佢呢啲职位都系逐年年休咁样啦，系啦吓。咁但系你系啦，你又说我系 CY 又系经常放假噶嘛？ 系啊， 即系 佢成日去旅行噶，去旅 行系，同埋 行李剩埋，啲屋企人行李剩埋。 系啦，即系行李又可以有人帮佢攞咁样啦。即系你见到咧，即系点解咁都会有人咧？即系即使呢个即系特区政府个声誉比较差啦，咁但系即系民望亦都唔极低啦。咁但系都会有人咧。去即加入呢个政府，因为待遇太好啊！ 差玩 系啦，即譬如阿杨，点解阿杨伟雄啊，杨伟强啊，杨伟雄创新科技局咁样，即系啊，即系喺呢个即系任期嘅即系政府都就嚟换届啦，啊都要加入呢个热厨房吓、啊，即系证明待遇真系太好， 冇错啦。 嗱，同埋佢上任咁耐，究竟做咗啲咩咧？ 有几多科技见咗出嚟咧？ 系咯，科技有冇？ 即系唱歌啊呢啲咁样，即系唔系佢啦，咁但系即系都系用翻啲旧嘅科技，新科技嘅嘢我哋未见到， 未见到有啦， 系啦，咁同埋咧即系如果有新科技嘢，照计可以解决到呢个天台嘅问题啊，但系有冇啊？ 冇啦，但系咁但系佢科学完嗰次阿张德江留咗好耐时间，我预计留咗一个钟，留咗两个钟， 系 好多新科技睇，可能真系好好玩， 可能有机械人， 可能有 Iron Man 嗰啲机械三次嗰啲，好多兵器睇都唔定。玩咗咁耐，即系科学园我未去过嘅，真系实 讲。我去过一次，可能你都有去嘅。嗰次系咩呢？港台颁奖、 我就冇去，有你哋有邀请我一齐去睇。 哦， 咁冻嗰日得几冻？ 系啊，嗰次 好狠啊！嗰次，我知我受到有邀请嘅，我偷咗嘅。我老实讲，唔好搞啊！ 唉、哎，嗰晚真系经典。 着雪褛去， 冇错， 好行嗰晚真系。 因为啦，港台嘅颁奖礼科学园举办咧系露天嘅，咁其实当时 好 冻 嗰晚系。 咁但系好多好多歌手咧，我见尤其是女歌手咧，依然系即系着吊带背心啊咁样，好犀利。 嗰啲就好有斗志。 吊带裙系，咁而以我所知咧，好似话全身都系hot pad 啊或者暖蛋嗰啲咁样嘅。 黐到抹密晒啦，都要真 系 好冻。 系啦，系啊。 问题可能形象做咗，唔系即系下次咁冻就换次衫咧。 嗯，咁啊系，咁系。系啦，科学员俾我嘅印象就系呢个咯，就系即系港台颁奖礼，同埋嗰只蛋咯。佢咪有一个好似，即系咧科学园嗰种嘅设计咧，你见到咧就系好似等于上海嗰支塔咁样啊，就系一种老土人或者乡下佬心目中嗰种未来科技， 系啊，就嗰种样啦， 就等于好似梁美芬以为系即系踩 roller 翻学就系未来世界一样， 佢仲停留喺睇 Back to the Future 嗰个年代， 冇错， 咁经典嘅 系啦。咁但系呢一种咧就系喺佢哋嗰种嘅世界里边啦，嗰种品味嘅人啊，嗰种科技，所以咧喺个科学园见到咧嗰只蛋啊，而嗰只蛋咧喺嗰啲人嘅口味或者品味里边咧就觉得系 high tech 嘢， 系 型啊，咁为之系未来啊，先进啊咁样。咁所以系即系同我哋香港人嗰种即系或者我哋惯常对于， 所以咪要揾阿杨入去做 咯。系 佢见佢烧 chop 啊嘛，大佬 咁又系 搞紧， 即系佢嗰种系用口水去开 iPhone 个 lock 咁啊，好劲嘅吓。咁系啦，即系嗰种品味咧，同我哋香港人惯常嗰种即系认知嗰种高科技啊、未来啊嗰啲系好唔同咯。 系啊，即系喺美国已经即系美国即系科技都好先进啦，甚至德国啊。你就算去到比利時啲都好講設計，你揾啲人哋啲人哋嘅 design 拎出嚟見到真係好有美感，好有美感， 同埋好簡約㗎，即係 嚇簡約好緊要㗎。 你諗下，即係你唔好講即係而家 iPhone 啊或者 即係蘋果系列嗰啲嘅所有設計都好簡約，但係你睇翻即係好多年前寇比尼克。睇下呢个 Space Odyssey 2001咁样，里面白赖晒，其实都系简约嘅。 系啊， 即系唔系嗰啲，即系一只蛋啊，或者上海嗰个塔咧，咪有 好多闪光射出嚟。 系啊，跟住有个波咁样，即系仲系嗰种啊，即系太空飞船、飞碟嗰种品味。 上海我哋都觉得，你内地可能之前唔系咁开放，接触啲嘢少。你香港唔系噶嘛，香港不过都系一个国际城市嚟噶嘛。 系啦，所以你见到呢一个科学园系咁样，仲有一个地方都系咁，嗰个叫咩咧？邮轮码头。 系你我即系游轮码头，即系一个笑话嚟噶啦。 嗰个设你先唔好理佢，即系有冇游轮嚟。而家个设计又系嗰啲即系乡下佬嘅味道，系啦，懒蟹踢咁样。 外星人都唔会停我嚟啦，见到咁咪走啦。咁啊停唔耐嗰嚿嘢，喂火你唔好一停得到啊，停低。 好旧啊呢嚿嘢，大佬真系 过唔到烂啊，大佬咁。喂呢个地球勾佢哋唔好搞啊，啲人都系未开发原始，原始人嘅走你去第二度啦，即系一路都未有外星人袭地球啊。 系所以 救咗我哋，救咗我哋， 救咗我哋， 冇错。所以外星人永远都系袭击美国，唔袭击亚洲啊。 咁啊系。 欧集嘅用咩都唔系嗰个班数，你睇次次世界末日都喺美国发生，香港、中国几时有啊？冇啊嘛， 中国就都唔会嘅， 未有 系啦，唔会嘅，即系系啦，唔会嘅，强国嘛，大佬啊！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fucking special. But I'm a creep. 呢首就好明显啦，即系 Creep 啊 ，Radiohead 嘅 Creep。咁咧呢一首歌点解会拣呢首呢？因为咧呢个礼拜咧都会有啲嘅讨论啊，关于呢首歌就因为咧呢首歌咧就喺即系 Radiohead 嘅演出里边咧，就冇演出咗好多年噶啦，有成七年冇演出过噶。 系啊，都初始乐队，因为佢哋可能太多歌咧，有啲歌你会唔知点解可能成真倾过某啲原因，即系就唔玩接摆埋一啲长时间唔玩接，都成日都见到有呢啲嘢嘅。 佢哋咧就系、是、有一段时间咧，就系、是、其实好怕呢首歌添啊，因为咧佢觉得系即系系重复紧一啲即系旧嘅材料啊。 系 即系有一段时间，即系大概系即系98、99年嗰啲咁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去美国 tour 咁样啦。咁其实佢哋就嗰阵时即首歌就已经系即系出咗，即系佢哋92年嘅呢首歌出嘅时候。96年 ，sorry， 咁嗰个即系美国嘅 tour 咁样啦，咁其实佢哋已经都隔咗好几年噶啦，咁但系美国嗰啲 fans 就好中意呢首歌嘅， 系因为始终咩英国队啦，咁唔系成日喺美国出现， 系， 咁佢就会几期待，即系你等于香港你啲外地歌手嚟到咧，都尽量真系要听金曲嘅， 系， 玩得多新歌就。 系啊， 冇晒反应，对咗。 系啊，即系原来美国嘅 fans 都系 都有嘅，咁全世界都有嘅。因为你唔系本土，你唔同嘅Radiohead长住喺英国，咁可能时佢哋又会有啲 fans， 好多唔同音乐节会出现，音乐 嘅表演会出嚟，咁你真系未必下仔玩翻嘅歌， 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好似觉得系因应，纯粹系因应咧，即系 fans 嘅要求咧，于是咧就焗唱咁样。 系啦， 咁而佢觉得咧，即系嗰啲已经系旧嘢啦，咁样，咁啊，咁啊焗唱完一轮之后咧，就直情有啲 反感啊， 反感，有啲抑郁添啊，甚至乎，即系搞到咧完咗嗰个 tour 之后咧，系直情有一啲咧，即系翻到 studio 都，但系好似怕咗弹嘢咁样啊，即系怕咗要再录歌啊，成啊， 都 有啲恐惧。 我都有遇过。啲歌手有呢种情况，即系啲金曲，即系演唱会必然要唱嘅校歌啦，或者甚至乎啲商业演出都要你唱，唱得多真系会对个有恐惧感，唔想唱，或者甚至乎唔唱。如果你要我唱，要加多几多钱？ 系 我遇过有咁嘅情况， 系 即系你觉得要我唱呢只歌的话咧，咁我就加啦，咁样即系。睇天份上就唱啦，咁樣，即係我都有時明白，即係始終係特別係你 radio 一啲做創作行先嘅音樂，佢即係希望佢永遠都係向前行，你叫佢永遠 stuck 咗喺度 loop 緊一啲嘢咧， 佢自己頂自己唔順啊， 頂唔順夠，我絕對睇睇兩年啲，我都遇過好多樂隊，都係咁樣， 即係我覺得呢種亦都真係唔奇嘅，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創作人啊，或者係你一個其實應該係一種藝術家咧，對自己有要求啊嘛，你唔中意重複自己，永遠都係希望有新。咁所以佢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冇唱到啦。上一次唱系2009年，咁今年咧就系啱啱即系佢又有 tour 啦。咁之前喺呢个巴黎嘅演唱会嗰度咧，突然间又唱翻，咁啊令到咧即系大家为之一振咁样啊！即系又系即系啲 fans 心态咧，就系即系突然间 刺激感咯。突然之间耐冇听， 系啊！咁我即系喺网上咧都睇翻，因为有人即系拍低咗片咁样啦，即系哇见到台下嗰啲观众嗰啲反应咧系相当之激烈嘅，即系突然间唱翻咁样。咁而我有另一个朋友就喺呢个即系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啦吓，咁佢哋都有喺嗰度即系嗰个 concert 嗰度咧都有唱嘅。 系 咁，所以咧即系佢哋似乎咧。即系 overcome 咗嗰个咩啦，即系可能而家即系摆低咗，系啦， 即系弹奏可能即系佢玩法啲会唔同咗都唔奇， 差唔多嘅， 都有冇特别转到， 冇乜特别转， 可能一个 mood 到，主要佢哋想玩就玩嚟玩，因为就主要就系、是。佢有嗰種情緒、嗰種氣氛，到想玩就玩， 係啦，咁同埋咧，我估亦都係因為見到有一啲嘅即係樂迷咧，即係嗰個要求，見到即係性情難卻啊，於是咧就好啦，因應你嘅要求咁樣就，因為佢哋都好興咧，係突然間玩嘅，即係因為始終太熟啦首歌，咁如果即係本來可能冇諗住玩，不過突然間見到個即係。用樂迷即大聲叫，因為巴黎嗰個 case 咁樣，有個人喺度大叫咁樣，喂唱 clip 啦咁樣，跟住佢好啦唱啦咁樣，咁就玩咯，就咁樣嘅。 咁啊，通常啲樂隊即我哋做嘅經驗就係你，譬如有個譬如通常一般就係出咗隻碟就做 tour 啊，所謂嘅膽就用新碟啲歌啦， 佢 即刻玩到熟啦。另外就會可能會夾定譬如十首八首都係啲經典嘢，就唔知嘅隨意就。想玩就玩，突然之間，喂，想邊就大家會傾埋，不如玩只就玩，咁變咗就係、是、可能就喂嗌到咪玩啦，咁、即唔係話就一定話啤死曬，喂晚晚個 run 燈一樣嗰啲，因為畢竟呢啲真係太多作品，係啦。咁當然有時啲樂隊會可能喺一啲譬如話出到幾多周年咧特別啲嘅 occasion 就會所謂玩一個金曲 tour 啦，嗰啲就唔係要 base on 新碟，耐唔中都會有，就唔係年年做。但係香港大學歌手就年年做新碟，等於即係。跟住陳信，你出嚟，你冇《幸福安天倫》啊，冇嗰啲歌，嗰啲人肯走啊，割凳所謂，即係冇嗰啲歌。但係即係佢好，我諗明白就係、是，你學估佢翻內地揾食咁呢啲，即係有啲校歌必須要唱嘅。係，但係嗰個新，即係個做法就唔同。 係啦，即係會，即係再加，即係人哋係不斷出新歌啦。咁我估即 係，因為不斷有 hit 嘢，有經典歌。 係啦， 有啲歌手冇辦法唱唱都係 嗰 堆。 同埋嗰啲新歌咧，即係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幾，即係幾同以往唔。同嘅一啲嘗試咁樣噶嘛，即係譬如頭先我聽 David Bowie 嗰首咁樣 ，Black Star 咁樣啦嚇，咁其實都即係嗰首歌啦，即係啲Pity Shoes Hall 咁樣嗰，即係嗰種 style，OK， 佢嗰種唱法啊、成啊咁都好認得係 David Bowie 嘅，咁啊音樂上其實亦都係有一啲即係新嘅嘗試咁樣，即係喺嗰個曲式上啊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外国嗰啲又是唔知系咪英国人系咁样咧，即系佢哋嗰种对于自己嗰个要求啊，创作啊，或者对于艺术嘅要求咧，好执着嘅。 系啊，英国人特别即系佢有佢一套，佢唔会改嘅，即系你唔好，即系佢有佢你，所以点解就系欧美同即系欧洲即系、就是、英国同美国嘅风格系好唔同嘅嘢，即系所以大家两地中意音乐个世界可以。個寬度咁大，因為大家有唔同嘅不同文化嘅，即係譬如香港就永遠都好似好係 即啤嚟啤都係咁上下樣。即係大家近即係都咁中意台灣，就因為台灣都好多唔類型嘅嘢。咁、即係美國更加唔使講啦。即係當然我就比較中意英國嘢多啲。 係好得意喎！即係咧呢個 Creep 呢首歌咧，我先即係揾啦。咁啊，亦都即係貪得意，亦都即係。啊，应该查下字典咁嘅 ，creep 系咩意思呢咁样，咁但系咧，我查呢个 Yahoo 字典，咁大家都可以听到之后咧，都可以试下嘅。呢、這个 Yahoo 字典咧，睇到呢个 creep C R E E P 咧，原来咧可以系解作咧叫做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竟然系有一个咁样嘅解释嘅。 咁详尽。 系、啊。喂，咁我觉得突然间醒条好 Q 俾阿梁振英啦，就应该咧用 creep 呢首歌啦，做你嘅 竞选歌。 竞选歌。 香港就唔兴啦，即系我都话啦，譬如之前阿蔡英文系啦，咁等于讲紧好多好多好多年前日本啊小泉纯一郎就攞啲 Japan 其中一首名作，Forever Love 做竞选歌啦，我有嘅会有用呢啲歌， 系 即系 Donald Trump 点用咗边个只歌，跟住人哋话我冇俾你用，跟住就系边个添啦，即系人哋会有玩法，系啱香港呢个啊系啦，小威未谂到， 佢真系呢个 又赢 Radio 喺香港好多人中意 啊， 得唔得？话系英国风味，唔够本土。 又系吓、啊，即系政治唔正确 啊！行听换嗰啲啊，或者哦，一打一路就系上去揾歌帮佢做竞选歌，或者卡拉 OK 睇下有啲咩，够一打一路够捞。 咁啊揾系啦，一系揾手嗰啲咩哈萨克啊、吉尔吉斯啊，即系中亚嗰啲地方，系啦，揾嗰啲歌，咁有啲少数民族嘅特色，咁去做佢嘅竞选歌。 如果香港本土即系揾尹光哥都啱数嘅，好代表香港本土文化。 但我惊尹光未必肯啦，一来二来，可能就算有首歌都系可能系即系闹佢，我惊 系咯， 即系整首小你阿爸咁样，咪几好啦。 即系好巧俾佢啦，真系。 系咯，喂，所以咧，唔得，即系用阿彭丽媛嘅歌咧，亦都系有，即系有啲大逆不道嘅，即系。 系你 系系啦。 喂，你选咗个市长，市长啫嘛， 市长啫嘛，真系。咁所以咧，我觉得啱嘅。佢咁中意，即系梁振英咁中意宣传一带一路咧，就应该去真系去一带一路沿途嘅地方咧，去搜寻一下当地特色嘅音乐。 因为咧，应该系冯伟光，我谂谂咧。 系，即系佢系白宫发言人。 度桥噶嘛，要帮佢。 系咯，系咯。 要处理佢啲公关嘢噶嘛？ 系，即系 逐个约啦，话要交功课噶嘛？ 系咯，要即系俾啲，即系啦，可能要去嗰啲地方咧，揾一啲歌，或者睇下可唔可以 cover 啊，或者点样？ 系啦，跟住要俾攞版权，唔好似上次唱两啲歌，你要濑嘢啦， 系喎， 啲找数未咧？搞掂未咧？真系 系，唔知找数未咧？即系 搞清楚 两嚿半咁。 或者唔系咁，香港都成日都话要搞创意，咁你咪揾人作曲咯。香港都咁多本地创作人， 有边个够胆作咧？ 因为你嗌出一定够胆有嘅， 唔系有嘅试过嘅。佢第一次 run 嗰阵咧，齐心有佢有一首歌噶， 吓有噶竟然 有，我哋识噶作歌人 系咩？ 后来呢个人即系佢有佢嘅经有啲经历嘅，咁又几不幸嘅。 哦， 系啊， 有竞选歌啊， 有 就死都播都冇人知道，真系惨啊！真系， 冇人会传嘅，咁但系真系有噶。 O、okay, K， 我亦都唔会播，当然。 系啦，我上一阵单声嚟，我听听先。 系啊，姓张嘅嗰位创作人。系啊， 哦，我知啦， 系啊， 濑啲嘢， 系啊， 哦、oh, ，bad luck，bad luck，bad luck 嘅真系 bad luck， 所以咁样即系可能即系 吓怕咗人啦， 系啦、啊，即系变咗我估有啲难嘅， 即系大家有时啲唔够胆入呢个火坑， 除非佢一系咩咧，揾阿林浩德啊或者 嗰啲， 因为咧喺占领嘅期间咧，林浩德有创作过一首嘅即系撑警嘅歌嘅， 系啊。 即系支持香港警五队咁样嘅， 但佢觉得争，因为佢唔系100%香港人啊嘛。 哎呀，系 佢 mix 嚟噶， 系喎系喎，唔够本土， 唔够本土，但系佢嗰啲血人一打路嗰头喎， 系喎， 系嗰头喎， 系喎系喎，喂咁啊啱咯， 系咯，或者佢即系佢有啲货可以出嚟， 系 献即系献计俾阿 CY 啊，咦系 喎。是 即系香港，其实香港搞呢啲竞选不嬲，我觉得系太过好老例嘅。香港都即系其实大家成日都可以创新有创意咁，其实即系搞啲尖锐啲嘅出嚟啊嘛。 因为咩咯？叫阿杨伟雄即系整个机械人出嚟，呢、這、一个就系即系机械梁振英咁样 吓。阿人 CY 系啦。 Think I sleep, silent angel, go to sleep. Sometimes all I need is the air that I breathe and to love you. All I need is the air that I breathe, yes, to love. 呢首咧叫做 The Air That I Breathe 啊，1973年嘅作品 The Hollies 啦。咁呢首歌咧，其实好多人，即系其实喺 The Creep 呢个创作嘅时候咧，即系有人以为即系 Creep 系 cover 添，即系话佢嗰个即系 chord progression 有啲似啦。咁其实我听落就有即系开头嗰度似啫，同埋嗰个 beat 嗰度有少少啦。 呢啲咁嘅真系咪现都会喺任何年代、任何乐队歌手都会有呢啲 系啊 辩论出现嘅。 系咁，但系咧佢哋就很好好嘅，即系佢都 credit 翻咧，即系呢首即系我讲 Radiohead 咧，即系喺 Creep 嘅时候咧，佢有 credit 翻呢一首歌嘅作者咧系即系好 writer 咁样嘅。 哦，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 可能系大家嚟写歌，因为睇下乐队时可能会有啲人一齐参与写歌。 佢就应该唔系一齐参与嘅，因为相隔咗廿几年嘅。但系我估系因为都某程度上 inspired， 可能系啊，会提翻人哋会 讲。系啦，咁同埋即系呢一种 chord progression 咧，亦都唔系话即系佢系好易认，但系亦都唔系一种好唔 common 嘅一种 progression 啦，系啦吓。咁所以咧，是有一部分似啦，但系去到 chorus 啊后边嗰啲其实就唔似嘅。 即系我觉得就兴嘅，好多时会有时即系话会俾翻 credit 系 inspire 摆乜嘢咧。 系啦， 就兴嘅，对香港就唔太多。 哇，香港反而调翻转就好多。 系啦，即系大家嘅做法唔同啦。 系。 咁呢就系啦 ，the air that I breathe 所呼吸嘅空气。你香港呼吸紧啲咩空气咧？头先我睇咗个报告，有趣啊。 系喎， 香港就世界第一嚟喎。 系系 系。系啊，即系个工作嘅工时啊，系话平均一个人。50个钟头一个礼拜， 系 全系最高， 系 飙嚟第二位嗰啲人嚟啲，讲紧40多个钟，我哋多人哋就6-7个钟，真系唔系讲笑，哇5个钟真系，原来香港呢下嘢真系，咁系香港人成日觉得真系做嘢冇停嘅，大部分人觉得冇停，我啲朋友真系做即系随时即系做零售业，最近有啲百货公司有啲乜乜感谢制嗰啲咧，就真系哇 感谢制。 但你冇经历过某啲大百货公司每年有两次感谢制咧，真系哇玻璃逼爆嗰啲。 系啊，感谢制我以为系净系 A V 先会出现嘅添。 唔系啊 ，OK 有噶，日资百货公司。 OK 咁啊，即系做得好辛苦。咁香港系其实做大家做嘢都系，即系好多时放工都要带嘢翻屋企做，我哋都惯咗，譬如出街，即系外国人有啲。见到我哋几特别就系，哇！成日都要拎住个 i phone、iPad check 嘢，唔係話玩遊戲，當有人打機會 check 好多 email 啫。覺得香港係好似唔停做嘢， 係， 即係發覺就香港就五十個鐘頭啦。咁其實好似相對法國係最低嘅平均咧，特別喺譬如呢個講緊呢個里昂啊啲平均週時咧係31个钟嘅啫。 哇！ 歐洲人係比較 relax 啲嘅，譬如希臣奇即係新機嗰啲嗰啲係好 relax 噶嘛，所以嗰啲依然放假喺歐洲真係。哇，好舒服噶！哇，香港人真系过分做嘢太辛苦，所以明白点解欧洲经济就差啲。我都咁啊， 香港经济好好咩？ 即系以前好嘛，而家你香港人而家大家得个做字都冇成果嘛，然后做得辛苦， 唔系同埋 有成果唔怕搏。而家你喂做只狗咁样， 喂以前唔好，喂嗰、那个所谓以前好咧，即系香港啊，我讲。但系嗰、那个即系或者系即系嗰种经济好好，跟住哇赚好多钱，但系其实嗰啲钱系唔系我哋赚啊嘛， 系 啲老板赚啊嘛。 大家以前都所谓分享到嗰个成果噶嘛， 分享到下啦。 但系你而家系等于 一啲啲啦， 即系你譬如你以前好啦，你而家嗰阵时哇，即系封天价要租个铺位嚟卖金卖剩，即系自由行所谓大行经济啲，嗰啲就攞老板袋攞地产商袋，但系市民落唔到。以前都落到噶嘛，以前即系譬如你以前讲饮食嗰啲可能好环境，喂 tips 俾多啲 ，tips 净系落。落嗰啲人民袋啦，即 系 再讲啲衰啲，头先讲紧尖东嗰啲风月场所，咁你落到嗰啲出嚟工作袋，即系大学平啲，俾唔够门口拍车仔，落屋袋，而家冇嗰啲歌仔唱啊嘛，以前系咪先？即系唔同嗰个做法，而家系啊，钱多系老细袋晒插唔到落嚟。 系啊，即系我觉得反而系呢样嘢系。 而家大家谷气咁样啊嘛，喂，仲要做咗咁多个钟。 系啦。 白做做只狗咁样，真系屋企人都冇时间理。 即系而家嗰种系咁做咧，你系其实系保住个饭碗啫。 以前大家 保住个职位啫， 保住。但系而家点解大家条气咁唔锯？以前大家都锯，喂，即系分享到啊嘛。而家系哇，分享唔到，大佬，你又分享到，你啊袋晒落袋。 咩？同埋仲有系咧，以往嗰、那个你嗰个流动性系比较高嘅，即系譬如话我唔做呢一间咁，我打第二间工咯。 喂，而家全部都大佬唔做就走。 而家全部都系集团式嘅，跟住系垄断嘅。譬如话系啦，即系你话我做饮食业，我做嗰啲即系可能系咩啦？我做连锁店嘅饮食业，咁但系嚟去嗰几间嘅啫。如果依间唔做，咁我去第二间。又系呢啲咁嘅集团嘅啫，即系可能系即系大快乐咁啊，变咗系大家活咁样。 就算而家有啲所谓街坊式嘅茶餐厅，都系集团式经营嘅，佢都系六七分店，都当嘅 系啊， 即系连呢啲都变咗集团化咗。 屋邨嗰啲又系 啦，系啦， 因为你领钱吓，因为嗰啲租金咁贵，只有集团先可以顶得住，所以咧屋邨嗰啲咁样嘅茶餐厅嗰啲，其实都系集团 茶餐厅嚟嘅，系啊， 所以你根本冇咗嗰个即系讨价还价嘅能力啊，咁变咗你真系即系要焗住做， 即系做成五廿个钟一个礼拜，即系唔系一。唔系超过五十个小时真系好听嘅辛苦真系，我冇计过自己，我哋呢个行业就好难话计嘅时肥放工都要做啫，我哋呢度好难去厘定个时间，我哋呢种系啦。 但系即系系咯，我觉得我记得即系我自己做唱片公司啊或者版权公司嘅时候咧，其实嗰啲时候都系即都已经系咁样嘅，即系嗰种你都系即系你。即系唔系好转到工啊，所以焗做啊嗰啲咁样啦吓， 唔系成日要带嘢翻屋企做啊， 系啊，带嘢翻屋企做嗰下都惨嘅， 有时觉得系好辛苦，食个餐饭翻屋企冲个凉，唞唞再做，唯有咁继续做，唔系话喂摆低放工，听日再做冇嘅， 系， 我听日再搞嚟就加上去做唔切嘅啲嘢， 系啊系啊 ，even 咧，我记得咧，我有一年系教过书噶嘛，系教小学添啊，咁但系咧我都好记得咧系需要咧带嗰啲作业簿咧。翻屋企改嘅， 哇， 系啊，而且咧，小学嗰啲作业簿咧都几大本嘅，咁你谂一班四十几人咁样咧，咁但系四十几大本嘅咁样嘅作业簿攞翻去改咧，都几金嘅，真系。 咁同埋而家都话，譬如有小朋友啲家长，佢除咗放咗工翻去，都要帮小朋友对功课， 哦，系啊， 嗰啲都好大压力嘅，都即系大家都好辛苦。因为寻晚我同我朋友食饭咋，佢都赶住十点零翻屋企，因为佢太太寻日有公务要上大陆做嘢，唔知几点翻到嚟，咁佢个女女都要即系因为佢啲即系你知咁，你姐姐工人啲都未必功课可以帮到手，呢个叫好少少，因为都可以帮手睇少少。佢都话佢喺啲菲律宾系读过大学嘅，都好少少帮，都但系你唔可以信佢，都系帮手。佢都要啊赶翻去，唔可以食咁夜，都仲要嗰时翻到差唔多十点，都仲要帮个女睇睇啲功课，即系咁你几辛苦，即系你做到好攰，连亲子时间都唯有就系做功课嘅时候叫亲子时间啦。 即系压力大到嗰种想而知，真系。 所以咧，即系嗰种生活质素系相当之低， 低 啦， 低到极，所以难怪啲人上去一打到开会都要上唞唞， 唔怪事得， 谅解佢哋， 都系要消遣一下， 消遣一下，大佬。即系你唔系唱下歌坐下落，即系香港嚟夜总会又好，卡拉 OK 好，都生意差，跟住冇时间去消遣啊嘛，主要系电视剧又唔好睇，即系香港人嘅娱乐质素都低咗，其实系。 但系我估咧，即系其实就系、是，但系呢个都有即系个成个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啊，即系你嗰啲租金咁贵咧，即系你话以前。都可能可以即系，喂，我唔打呢份工，你又似你，我再储咗啲钱，我整架车仔，我做小贩卖嘢咁样。但系而家冇依歌仔唱嘛，俾人即系 扫埋你， 扫得你几劲啊，大佬！即系直情而家唔单止系政府扫，出埋嗰啲即系吓，即系有势力人士啊，有背景人士去扫你。 即系以前，所以大家就系个做嘢个机会或者我方法方向可以多。而家你真系你好似大工厂啤出嚟，你唔系入嗰啲。大嘅機構的話咧，你嘅生存空間就低嘅。 即係而家最慘，最慘係咧，即係嗰個現象就係咧，即係嗰啲大集團或者即係不論係呢一個即係真係地產嘅集團也好，或者其他嗰啲都唔一都唔單止係地產添。總之係大集團，大家好多聯手嚟去令到你咧，即係好多個人咧都不能夠去有自己嘅發揮，只可以咧係為佢哋打工。 係啦。 即系等于即系系啦，我先讲就系话，即系我想做小贩，自己卖下嘢又唔得， 或者我自己譬如做啲手作仔嘅工艺品卖咁， 甚至乎啊，我之前睇过嗰啲报道咧，就系话即系有啲人可能自己喺屋企整个蛋糕咁样喺网上订购，跟住喺地铁站交收，都喺度搞， 系啊， 都搞。即系话你真系惊你呢个吓唔合乎嗰啲咩安全例啊、唔卫生啊嗰啲咁样又搞， 系啊， 即系完全冇机会俾你一个体 力 嘅 发挥。你唔系政府单，我点样提供？我譬如我提供个地方俾你哋可以交收嘅地方，我有雪柜嘅，即系你政府可以帮呢啲人去搞啊嘛，唔会即系谂话只有得地铁都可能就话俾啊港铁站喂唔可以喺度交收嘢，阻住唔可以成日逗留得耐噶嘛。 系啊， 因为成日网上 bid 咗啲嘢交收，理论上佢都系可以赶你噶嘛。 系啊， 即系你唔会话港铁话会 support 呢啲你呢啲小自己呢啲所谓个人商店，可能喺港铁画个位俾你哋喺度专系货你哋我嚟交收咧。 系， 即系你唔会提供便利嘅，只系咁话扫你赶你走，用啲条例夹你。 系啊，所以即系唉。即系嗰种，即系点解会要做50个钟一个礼拜？就系因为你其实冇即系 no way out 啊嘛，冇其他方法啊嘛。即系 你唔做得多就俾人炒， 系啦， 或者用好多方法，好似譬如咁，你而家成日大家有一个最近我发现有一个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好似一个传染病咁样，成日话啊纸媒冇得做，纸媒冇得做啦，咁好多唔同嘅传媒都系咁炒人，一间炒一间，今日又话升到又炒一堆啦，咁大家即系。我明白紙媒難咗做，咁但係咪俾我覺得係咪一個 excuse 俾啲老闆又可以乘機，哇 cut 曬人先，再諗下再請翻定點成 restructure 嗰啲嘢咯？呢啲喺我嚟講都係財技嚟嘅啫。 係，所以點解嗰陣時咧，我亦都覺得咧，即係點解嗰啲零售業嗰啲商會啊乜乜乜啊，係咁樣硬硬聲就話啊，而家自由行少咗啦， 係結實乜乜乜 就嚟死啦，寒冬啦咁樣，跟住去炒人，其實。呢一種都係一種，即係其實你只係喺度吹緊一種即係恐懼嘅氣氛，或者令到人覺得咧，哇！我唔打你工，或者我今日保得住個飯碗算好彩啦。 等於相對譬如好似日本3.11之後咁，其實東京大家就話輻射都即係旅遊業跌好緊張，但人哋唔會係咁不斷話零售業，日本零售業都好慘嘅，唔會話就嚟即係可能會諗好多唔同嘅 campaign 去令到做一啲令到譬如城市一啲活化，令到大家覺得。我城市好 energetic， 大家繼續嚟去新 嘅，或者有其他嘅機會。 係啦，唔係話唔掂啊，唔掂啊，就嚟死啦！ 就嚟死，同埋個目的係乜嘢咧？就是、令到你啲人唔敢發圍咯， 係啦， 唔敢反台咯。 跟住就成機，跟住就可以話我要炒人啦，我 可以炒人 啦，係啦。 咁所以點解會50個鐘就係咁解？ 咪咯，你話生意唔好，不如你唔諗下地產商。唉、哎，以前個個租標準得太癲，我而家唉減半 啲租啦， 減半嚟大家共度時間。咁咪共度，嗰陣係炒人 cut 人工共度時間，而唔係話喂減租大家。其他筆值上面去寬容啲，去大家去感恩共度時間咯，成件事真係 唔會嘅。唉，你估真係主教咩？ 咁又转咗一个好唔同嘅风格。啱呢一首作品就系 Tutu， 就嚟自呢个爵士乐巨人 Miles Davis。咁啊，今日呢个节目又系录音嘅，咁系今日呢、這个喺呢、這个 5月26号， 5月26号就系 Miles Davis 嘅90岁冥寿。 系 咁啊，大家想知道 Miles Davis 就真系上网打 Miles Davis 睇下维基，都同佢人生太过多资料啊，唔多讲。即系佢唔止一个爵士巨人拣啦，就一个巨人啦，即系佢喺音乐上嘅创作啦、艺术啦、言行啦，佢都系好出位嘅。 同埋系呢个即系提携后辈啦， 系啦， 系都系带咗好多嘅即系新进嘅乐手，佢哋都。 同埋因为最紧要系因为佢平四十年代开始 active 啦，佢喺唔同年代有唔同嘅 时代路， 都行得好前。即系佢，我就比较容易听就系佢后来即系80年代开始比较多咗电子乐器， 所以 纯粹好原装嗰啲 jazz 我又好唔系咁易听得读明。 嗯， 因为 jazz 毕竟都系for 喺美国系黑人社会嘅一个音乐。嘅，即系佢哋好喺受於形受到不公平對待，喺啲生活得好凄涼嘅日子下，玩形成咗音樂風格出嚟啦。咁 Miles Davis 雖然話咁有名，但喺美國都成日俾啲黑警搞嘅，佢、拉幾次，一次嗰個後生條揸住個快禮，但係咁撈，以為佢賊拉佢翻去，即係所以出嗰只碟叫 You Are Under Arrest 係勸啲差人嘅，即係覺得轉個差人，我有錢你點樣拉我？真係，即係佢一個好有態度嘅人，譬如去到白宮。邀请啲说话唔啱听就成走粗口闹啊，第一夫人等等咁样嘅，即系佢有态度。 南西啊嘛， 系啦，即系一个好有态度人，但系佢简单讲就你，佢中意你，同你或者同你都系 click 到咧，佢对你好好嘅，即系譬如到咗音乐好锡啊，好玩得嘅，但系佢对你又觉得你唔尊重佢咧，佢就嚼你飞起嘅。咁啊，佢音乐上嘅创新就真系好厉害，即系因为爵士乐其实就。在大部分人都覺得係好似係比較高深少少，其實爵士樂個 range 都好大嘅，就可以好 pop 嘅，好似 Kenny G 嗰啲都係都擺落去嘅。即係我就喺我裏邊咧，我就擺落去餐廳音樂嗰邊嘅。 係啦，係啦。 即係你還闊啲咁講啦。 嗯，佢 唔係香港而所謂啲 jazz club 都係擺喺蘭桂坊，好似好高尚咁。其實 jazz 喺美國其實係好，其實某程度上比較以前都好平民化嘅一樣嘢嚟嘅。 哦，絕對係，即係佢哋係 背景， 即係佢個背景，佢都係即係最初嗰啲都係啲 blues 啊，或者係 ragtime 嗰啲，其實係嗰啲即係美國南部嚇 New Orleans 嗰啲地方可能有啲嗰啲嘅船上邊有嗰啲嘅 好幽怨。 幽怨啦，同埋系一种娱乐嘅场所啊，嗰啲咁样即系有啲歌舞厅咁样嗰种咁嘅 feel， 系啦， 跟住慢慢发展到30年代啊，成啊咁样就慢慢可能去会有啲巴啊，成啊咁样喺纽约嗰啲地方，跟住慢慢变成 swing 啊，跟住 big band 啊，咁样所衍生出嚟嘅。 头先呢首 Tutu 就系佢1986年嘅张大啲 啦， 嘅啦，好后期，咁就系我哋几 tribute 嗰时南非第一个。黑人嘅主教阿道圖，因為你知咁南非不實行咗呢個種族隔離主義好耐啦，咁即係黑人係受到打壓噶嘛，咁所以特登都寫了一首歌， 同埋 Tutu 都有攞諾貝爾和平， 係啦係啦，即係佢都算係一個嗰年一啲好偉大嘅一啲人物啦。咁啊 ，Miles Davis 個人就即係你睇佢，除咗佢。即係雖然佢係一個爵士樂手，但係佢對 fashion 好講究，佢著得好多靚衫，好似好有型啊等等，即係個有趣人物，即係大家可以上網睇下佢好多佢啲傳記，等等。即係同埋主要講翻爵士樂係其實好悲涼，即係譬如講翻即係40、50年代美國好多有名嘅爵士樂手啊 ，John Coltrane 啊，唱片拍嗰啲，但係都好早死，全部都係30几岁就死，有啲甚至因為係吸毒過量而死，好多。Miles Davis 都係有食可樂應等等，佢都有型，即係佢點解我社嗰陣時個生活個環境，佢哋好悲涼， 悲涼咧，或者咧，佢哋呢種咧就真係野蒲啦，就唔係話佢哋去玩啊，而係佢哋嗰個工作本身係 咁樣有我睇過， 佢就係 entertain 人哋喺嗰啲嘅 bar 或者係嗰啲 club 嗰度，就係晚晚咁樣，即係好啲野生活多嘅， 即係 酒啊煙啊，可能亦都會接觸到毒品啊咁樣，所以我自自然然。都会再加上一种 carefree 嘅生活态度，又可能未必太过即系照顾自己健康啊，食嘢又唔太照顾咁样。 嗰阵时我哋都搵唔系咁易搵到食，都系为咗可能， 所以 吊住条命生活嘅啫。 所以咧， 苦中作乐 唔系喎，我又反而觉得咧，即系呢种咁样即系短嘅寿命咧，其实可能其实系一种好嘢嚟嘅。 系啊， 即系你唔使喺人世间。 Miles Davis 就活到65岁先死，佢算长命噶。 是啊，即系 因为佢人坦白好 tough 都唔定， 65叫长命， 佢算长命啦。哇，你 Charlie Parker 啲30几岁就已经死咗啦，真系好难过嘅啫。其实 系啊，即系 佢夜场消遣啦，真等于虽然一攞一大啲去夜场消遣就咁解。 系 嗰啲系啊，美国啲 jazz club 系即系夜晚黑啲人先去， 咁、嗯、所以咧对佢嚟讲咧，即系我估佢哋嗰种咁样嘅生活方式咧，自自然然就会即系。唔系咁襟咬，襟咬啦吓，咁但系我都系好事嚟。 而家年代又唔同啦，而家爵士乐就即系个即系比较 bright 翻啲，唔系以前咁 dark 晒啦啲人，即系嗰个生活模式，唔系嗰个音乐风格。 同埋我估有少少唔同咗啦，即系而家嗰种就唔系再系夜场玩激嗰种 啦， 而系变咗好似某一种 art form。 系啦， 跟住你去玩呢种 art form 咧，就系一种 artist， 一种艺术家咁样，即系到后期，譬如话即系近代少少嘅，嗰啲那个叫咩名字？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即系噏到口唇边，anyway， 即系啦，佢哋会系即系玩 fusion 嗰个咧 ，fusion 都系 啦，咁个即系啦，佢哋会实验啲啊 ，artist 啲啊，咁样咧就会系即系变咗唔系呢种玩激啊，挨夜场嗰只 feel 咯吓。 猫 David 都好 fusion， 因为后来都好早年应用咗好多大量电子乐器，佢都行得好先驱。佢甚至乎佢好似唔知我唔记得80年代、70年代，即 系 好早期已经有 synthesizer， 佢系帮我唔记得帮边个牌子做广告代言人添，佢即系一个喇叭手，佢就吹 trumpet 咧。好似系，我有印象，因为佢喺日本人称佢就 King Miles 嘅 Miles 帝王嘅，即 系 佢个巨人嗰种，喺日本人好中意佢。 系啱先嗰个想讲嗰个 Happy Hancock 啊 ，Happy Hancock 系，因为就跟猫出身， 都系 帮佢弹琴，系啊，佢又唔同啦， 仲有弹琴嗰个 Chickory 啊，又系啦 ，Chickory 就大到好多 啦。系啦，咁但系都系佢带出嚟啦，同埋咧，即系呢啲就系新进少少，就唔系夜场嚟嗰啲咯，系啦。 Happy Hancock 啊，都系。阿猫弟后期都好中意用嘅钢琴手啦，即系佢睇翻啲时啲纪录片嗰啲，佢跟即系僆仔时 Happy Hancock， 而家就一个叔叔，唔止系爷爷咁上下噶， 系咪啊 ？Happy Hancock 都应该都75仔啦，同埋即系以前讲翻，以前香港好开心就系，而香港每年即系讲都 招事发啊 ，Stardust Line the Sky 一个好大型嘅爵士盛会啦，哇！猫弟都连续嚟个两年定三年嘅，香港以前都好有机会睇，觉得好正嘅， 系咯， 跟住我 僆 仔时系就好即系。我买最便宜飞坐山顶睇嗰次喺新医馆做，即系后来就冇咗啦。咁本身系唔知咩原因，可能系因为可能全球都系禁烟，佢令到个烟草商即系冇钱，即系冇意思再搞呢啲嘢。乜以前系万事快递烟咁牌子， 即系咧讲起咧，以前即系烟草商咧，真系 sponsor 好多呢啲文化活动。 万宝路又搞好多音乐嘅嘢， 即系唔单止音乐，体育都系。 系啊，咁连赛车 系啊。 骆驼车都嗰啲冇办法，咁大家我都明白，就系、是、吸烟对于大家唔健康，但系亦都调翻转，你以前 你老实讲，你酒又好健康， 咪就 系 咯， 唉呢啲咩 即系你调翻转，你烟你都系可能啱有二手烟，但系你饮酒你饮醉酒醉驾食咗成呢啲，即系睇无日无知，睇到已经系 食麦当劳薯条都有害啦，因为有直胶啦，而家即系 以前万事发嗰、那个即系音乐节真系好跟，每年大家都好期待等，哇全世界最顶级嘅乐手，佢唔系就 系 香港嘛，佢系 tour 日本， 系 香港等等周围走，咁啊你。话要请到咗咁大班咁劲嘅爵士乐手，你钱唔系少嗰班人，全部都 系 个最顶级噶啦， 啊、 已经、啊、你去走 tour 咁，你一定要好卖得，咁你真系得呢啲咁嘅 porter 先有咁多钱。而家调翻转，你唔会见啲地产商大把钱，我搞过乜音乐节，有早嚟啲维稳嗰啲咪有几大地产商七一请最 top 嘅韩国星。唔使钱俾你睇啊，$10定咩？喂，嗰啲都唔系钱少噶。 咁又系，但系为搵都最弊系。 系咯，依家你唔搞啲所谓推广文化，喂，请啲好正嘅音乐节，搞即系坚嘅音乐节啦。 系咯系咯， 你可以有韩国有乜都有，你唔好净系倾晒，你可以一个与众同乐噶嘛。 系咯系咯 系咪先？咁我唔一定要睇韩国，所以我可以睇啲爵士乐都得噶。 即系如果你讲危害烟草商危害大啊，净系地产商危害大啊？你话 咪就系咯？大家背后啲好多政治因素嘅嘢，即系冇得讲嘅。 唉，冇得讲啊，又系。 Love. Radiohead 嘅作品啦 ，No Surprises 啦，1997年嘅作品嚟嘅。 惊喜， 冇乜惊喜。呢只歌个名冇乜惊喜，但系佢亦都喺咧，即系嗰个最近嗰个巴黎嗰个演唱会啦，亦都有唱翻嘅。因为一首歌又系冇唱好耐噶啦，系啦，即系所以咧，对于乐迷嚟讲咧，就系、是、一个惊喜嚟嘅。 系啦，所以大家都期待今次，即系佢会唔会有亚洲之旅咧？亚洲暂时就定咗就系会去日本嘅 Summer Sonic 音乐节啦。 系几时咧？喂？ 就七好似八月几嘅，咁、 哎、 大家会，即通常呢啲嚟亲亚洲就唔会嚟一站，因为我哋呢啲成本好高，嚟亲都会做几站咁。 系系系， 佢对上一次就喺台湾开嘅，唔记得好似三四年前。 嗯， 咁啊，但系好惨，好似香港好多人都飞过去睇啦， 系 去到好多人去睇 encore 嘅， 系， 因为嗰日之前嗰晚香港打十号风球，嗰、 哦、 次好多人 好多机 delay， 系啊，我即系有啲叻嗰啲咧。就会早一日去就稳阵啦，大家谂住台湾几粒钟 啊， 即系又点知真系惨去睇 encore， 哎呀， 真系惨，我就冇去，嗰次我就俾屋企人捉咗去睇第二样嘢，捉咗去上海睇曼联，哦、去上海新花， 哎呀， 我就唔系曼联等，真系好惨，但就遇到真系十号风球之后搭飞机嗰种，真系完全烂民嘅情况， 系 去到机场 counter， 系咪拱晒入去先？对冇人理你，唔知点有飞机到， 嗯、 真系哇，真系人间悲剧。 是 我唔知中午，因为十点飞机搞到唔知后夜晚八点钟先上到飞机， 嗯、 即系你讲明白，哇！里面有啲人拍台拍灯炉，我睇两啲人点解咁燥， 系 即系完全你十问九唔答，嗰啲人都想答你唔到嗰啲前线人员，你其实发前线人员脾气就冇乜意思，佢都佢嗰你嗰个有飞机佢都俾你上咗先啦，即系发觉香港一个咁大城市。即系有啲咁呢啲事，即系完全冇应对嘅，真 系 真系好大镬。嗰种成个管理文化嘅问题，系觉得系咪拱咗入去先？唔好理，唔好塞住条卡，拱咗入去先。你话俾我听，夜晚譬如十点有机，八点有机，我翻咗屋企出去食嘢咧，要我过晒办晒都入咗候机室，即系入晒里边等。我又唔冇特事特办，唔可以翻出嚟噶嘛，大佬。我冇证行李出边，唔可以翻出嚟攞噶嘛。即系好惨，拱晒几千人喺候机即系里边，都容纳唔到咁多人。即系想唔好话想紧食嘢，即系有时觉得喂，机场后边有啲餐厅都贵，唔好用钱，想搵张凳坐低都冇办法，即系要铺纸皮坐地下。 不过咧，你真系 难民咁样， 你真系咧，其实可能系太过高估咗香港呢个地方啦。即系 我俾你点咗就讲，我知冇机，我唔走。问佢有冇有？咁你其实要。鉴粗嚟， 即系香港咧，其实即系话国际咩大都会就嘥鬼气啦。即系你头先呢个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咧就系即系你见到嗰种即系荒谬啊，或者系嗰种即系你个社会里边啊，即系好多光怪陆离嘅事发生咧，你就见到即系呢个地方其实有几咁落后啊。 系啊， 即系啱啱即系今日，因为其实系录播啦，26号啦，今日咁就系呢个即系曾建超，啱啱就判咗嘅吓。 即大家都預咗佢會係罪成。 其實預咗個罪成 ，no surprise 就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係啦，佢就控即係一項嘅襲警同埋兩項拒捕咁啦，就襲警嘅罪成。 禮拜一先至判刑，好似 係啦，拒捕就唔入嘅，咁但係就襲警就拒就入咗啦咁樣。咁就咁但係咧，即係其實 我覺得個 timing 上又真係好吊鬼啦，跟住就到審七警啦。 系，但系七警咧，佢可能系作工，就真系审，好似系出年嘅系嘛？ 啊，好似系系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佢会排到出年成三四月咁样啦。 最近一年唔系今年， 唔系今年啊！你嘅相啊，真系 记错咗。 喂，但系咧，我喺度谂紧咧，即系嗱，而家佢罪成已经好荒谬啦，即系佢本来即系淋水咁样，其实有乜即系有乜袭击到啊？老实讲，水啫嗰啲。如果嗰啲系啲咩腐蚀死液体啊，成啊咁一早报咗啦，咁就唔系啦，好明显系水啦吓。咁啊，即系但系都叫做即系罪成咗啦，咁就睇下礼拜一佢俾人判刑系点样啦。咁但系七警咧就摊到系一年之后先审啦。咁但系咧，你又谂下，出年佢好似排咗三四月咁样啊，嗰阵嚟审啦。但系嗰阵时咧，适逢又系乜嘢咧？ 系咧，哇！ 特首选举 三二六啊， 系喂嗱，呢、這个咁样嘅 timing 咧，系咪个法庭玩啊？梁振英咧，其实 真系知系咪啦？ 系啦，即系因为如果嗰阵时审咧。因为到出境咁，就坊间嘅舆论就一定会好即系好大啦，亦、 啊、 都会即系对于出境嘅即系呢件事攞翻出嚟讲，亦、 啊、 都中间如果有啲乜嘢即系言论啊，或者佢哋作工嘅一啲言论系令到人即系即系气愤的话咧，嗰、那个社会气氛又会有绷紧噶啦，咁样咁呢样嘢咁嘅社会气氛咧，其实对呢个梁振英咧连任咧系不利嘅，我自己觉得。 可能佢唔宣布连任咧。 才不会啦，系嘛？真系搞咁多嘢，而家冯伟光又续约咁样，真系。所以咧，真系都即系呢个都值得留意嘅，即系佢隔咗咁耐，咁嗱呢一个即系佢。 即系出年嘅三月咧，真系睇到时嘅气氛会系点？即系哇， 系啦， 同埋你唔知咩同佢陪佢跑，或者到时内喂冇人全国选自动连任都唔奇噶嘛，好难讲噶嘛呢啲嘢。 呢个睇下即系出年年头，即系大陆。里面开咗会拍板睇下点摆啦，咁但系即系咧，又因为我啲人都可能会讲话曾建超啊，先条仔前底死啦，你真系袭警咁样，咁但系而家判咗啊，隔咁耐先至到出年再审七警，咁变咗呢种咁样嘅讲法咧，可能已经凋淡咗好多噶嘛，即系如果你话听日走去审七警，咁就唔同啦，跟住啲人可能就会即系啲蓝丝啊， 所以即系特事特办两件事同一时间发生，就系个审讯嘅期间，呢、這个就叭叭声审埋判埋，好啊，哇！摆完再摆，好似洋红酒咁样，年份未够，未发酵得够， 系喎系喎， 真系 即系咁，但系即系个 timing 同呢个特首选举咁接近，有冇即系有啲玄机咧？呢个可以咀嚼一下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仲有阿朱经纬，朱经纬仲未判 喎，咗定 点啊？大佬，因为之前讲就话政署就话攞呢个即系大即系外国英国嘅御用大律师嘅意见。咁就好似话攞咗㗎啦。 咁就点啦。 咁就点呢，咁而家。 冇 follow up 到嘅啫。 喂，究竟而家喺度等乜嘢呢？ 係啦。 一路都应该即係五百几日啦已经。 係啦。 两年都嚟緊啦。 係啦。 即係未够啦，但係即係多过五百四十日㗎啦已经。咁究竟喺度等緊乜嘢呢？即係政署嗰度係喺度搞緊。 快到发毛啦真係。 即係佢其实可能即係唔好彩遇到啲咩意外可能去埋添。 系啊， 咁耐而家退咗休噶啦嘛，一定系好悠游，即系放假好舒服噶啦嘛，一定系周围去游览啊，周围去咩嘅，咁我真系一个唔好彩，即系会如果意外咁样唔好啦，咁啊走埋咁点算咧？ 唔使审啦， 唔使审啦，咁所以咧，唉，真系 呢单嘢真系。 所以咧，呢个就系话你见到就系呢个咁嘅城市咧，有几咁落后，即系咁多呢啲咁样嘢唔处理，就系呢啲其实系一个唔文明嘅地方嘅表现。 当 你讲咩国际大都会， 所以大家觉得哇，嗰日连你连城大成个天花板，即咁大天花冧咗落嚟，都觉得哇，香港玩完，我感觉真系呢事正常点会咁会发生啊，大佬？ 系啊，即系点即系你而家系会发生啲咁嘅嘢噶， 成 个 霸咁啊，即系冇大重大伤亡。 系啊，真系好彩地就冇事就真系，即系冇人。 即 系 嗰个管理员都醒水，即系嗌人即刻走，即刻走。佢自己即系话俾啲气流吸翻落撞到，谂下成个天花板去睇戏嗰啲。 喂，大佬啊， 走紧都俾人 你好似 扯翻落去， 其实系一个针筒咁啫嘛，谂下，即系佢系一个四面围咗封嘅。跟住上面有个好似针筒咁样咯，劈咁样，啲气咪逼出嚟咯。 好紧要嘅，得睇戏先有啦。 真系，你 即系嗰个阿叔都真系算系咁啊！即系嗌人快走，同埋最紧要即系好咗过嗰个考试，啲考紧试啲人可能聚精会神，有阵啲跌落都唔系好觉。你要走得慢，同埋 你冇你心理上冇遗疑，谂个天花板，你吓走唔切，定系惊你人惊你喐，你控制唔到走唔到，真系就大镬啊！即系叫好，即系叫真系你好彩嘅呢镬。 系咁，但系咧，即系跟住系啦。如果呢个系一个咁唔文明嘅城市，咁究竟啊？之后嗰啲即系跟进嘅工作系咪真系做嘅咧？ 估唔到，可能更加意想不到、更加荒谬嘅事情都陆续发生，都唔奇啊！已经估唔到嘅。 咪所以我咪话咯，即系而家 成日话斋，李斯特城都攞到英超，有咩唔可以发生啊？ 即系而家嗰种管治质素嗰种低咧，我其实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嘅，即系我都好担心究竟香港会唔会出现呢啲冧桥啊？ 系啊， 或者喺地铁度发生一啲大型嘅意外啊！即系我 touch wood， 我唔即系，但系我真系觉得 完全希望有，但系你 嗰种管治质素，你见到咁样江河日下，咁求其咁唔跟程序， 系啦， 又咁多依人际关即系人事关系嘅嘢，即系特事特办， 不按正常程序做， 跟规章去做嘢，咁。喂，有即系我真系好，所以好担心。有时揸车都好惊嘅，即系行到青马桥， 惊冧咗嚟。 其实会唔会突然间冧桥咧？我真系好担心，因为而家即系你以前觉得唔会喺香港发生嘅事，其实系可以喺香港发生， 可以噶， 绝对可以。 系啊， 咁你即系嗰啲地铁又话，即系其实买咗好多可能大陆嗰啲制造嘅车卡咁样噶嘛。咁你真 系 好担心。 即 系今日 早晨试嗰啲大陆制嗰啲电动巴士先。超咗啦， 系咯，已经自爆啦喺度， 唔使试啊。 系啊， 香港热得滞啊，香港塞车咁紧要。 系啊， 香港个路面情况好特别嘅，即系 同埋仲有一样嘢，我突然间发现咧，就系即系最近啦，因为我系即系揸车啦，咁喺路面特别觉嘅就系乜嘢咧？嗰啲大白象工程咧，开始嗰啲嘅影响咧，就浮现去路面啊，成日塞车。系啊。尤其是尖沙咀一帶啦，即係近呢、這個高鐵，即係高鐵站嗰一帶，元 方 嗰一帶，元方 嗰度哇，即係悲劇嚟去到。 所衍生嘅嗰啲嘅問題咧，開始浮現出嚟啦，即係成日會塞車，成日會無端端改道，跟住咧，我屋企附近嗰度咧，即係近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嗰啲起緊嘅地方啊，即係嗰陣時阿張德江嚟香港嘅時候咧，即係吳文遠佢哋掛直翻嗰啲位咧。而家咧系晚晚都会有工程，夜晚啊， 我唔怪之仲埋几个钟头啊， 系啊，即系三条转一条 lane， 经常系咁样，即系两边无论你入大屿山又好，出翻去都 有啲危险噶，咁样成日转翻，你啲司机一下唔留神， 系啊，所以前几日啫嘛，我出大屿山嗰度，突然间嗰边塞晒车，因为有架的士炒咗，即系其实系不断改道，有日日都唔同，跟住雪糕筒即系用雪糕筒去间线咁样。而呢啲全部都系因为呢啲大白象工程开始起到过嚟呢边啦，你嗰啲桥墩要驳埋啦，系啦，咁你变咗系真系影响到路面啦，你真系扰民，影响到民生。 所以又永远影响路面，佢唔会谂即系预先 plan 点样改道啊，冇嘅，即系真系即系叫清清 啊。系啊，所以咧，即系而家香港咧就不就绝对唔系 no surprises， 系充满 surprises， 每一日都喂都 每日都系啊，你唔知咩发生 系啊，你真系好鬼惊，唔知道有啲咩发生啊，大佬。所以咧，即系其实都几唔安全嘅喺香港，觉得 系咯，唯一就系觉得啲嘢啲嘢旧，啲外星人会襲击香港， 睇唔起你啊，即系费事睬你啊，唉，真系。喂，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得啦。嗱，下个礼拜咧就 系 六四前夕啦， 咁 可能我哋都会即系拣一啲相关嘅咩啦，我哋咧。我啦，起码就会纪念六四嘅，我就唔会觉得咧六四系需要要画句号嘅。 唔需要，因为我都有啲作品 ，even 有啲日本，我听乐队 系 喺嗰几年间出嘅唱片，好有感觉，都有啲属于用去六四事件做背景嘅作品，一路都未有机会同大家分享过。 系系， 大家喂，只系一个历史事件，大家去分享翻件事。 咁我哋咩啦？ 倾下偈。 系啦，下个礼拜咧就用我哋自己嘅方式咧去悼念六四。 冇错， 好，拜拜。Bye bye